D100 We speak the truth D100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好憐憫 Show mercy to all 講真話行公義 好憐憫 D100 還聲於民 以下時段 D100大聲台 自己有台 將會聯合廣播 今早我就下去政總探望過在現場香港電視的前員工他們仍然堅持撐這個公義與此同時我就見到百多二百個愛字頭的人在喧嘩反對這個特權法今天就是立法會進行表決和辯論使用立法會這個特權法要這個行政會提交一些非保密 非涉及商業秘密的文件如果這樣的所謂watch down一個鵪鶉的提案都不能夠通過換一句話來說不論中央政府好中聯辦好特區政府好在打壓民意與民為敵我們要把握今天這個決戰的時刻為正義我們要站出來我都呼籲各位聽眾無論如何今天都要下去政總 撐那些支持通過特權法的議員以及亦都要給這班保皇黨、建制派、騎牆派、契仔、契女看到民意的依歸所以我在這裡呼籲大家無論如何就算我們都知道了這個方案在特區政府打壓之下這班食殘廢餐的功能組別的議員一定會否決這個方案但我們不可以投降 我們今天就會恢復廣播當立法會進行辯論特權法的時候我們會現場轉播在投票之後我們有一個特別節目就是風波雷的自由風特別版主持是吳志森和劉世良在投票有了結果之後就立即進行廣播直至午夜為止如有需要劉世良或者吳志森 相信都會繼續下去節目結束之後我們就恢復正式廣播 通過互聯網D100.net就可以看到我們進行的視像廣播 另外iPhone就已經啟用了 大家可以選台因為Android有不同的機種 但大部分的機種明天都可以收聽到兩個台否則就希望大家忍耐一下 會盡快令到所有Android版的Smartphone 都可以收聽到D100自己有台和大聲台 而這個Internet Radio 現在我們還在挺美國那方面的批准 所以可能還要一段時間 但我們會盡快在Internet Radio上面 大家都可以收聽到兩個台另外我們的固網電話服務 1831100 亦都可以收聽到兩個台自己有台在年底前仍然會免費提供服務但是最終自己有台顧名思義都是給自己有收聽的所以未做自己有的聽眾希望你支持我們盡快成為自己有多謝各位 昨天那五頁紙裏面說那些有關控股公司那些東西申請指南沒有說的申請指南說的那些觀眾消費者帶來的利益製造的新的就業機會等等那段頁紙那些發牌準則又不見了這樣是不是搬龍門是不是屈機 法庭不可以幫政府決定應該發兩個牌,一個是三個牌 就算香港電視去打官司,打贏了 法庭極其量都是說法還重演 即是說你們回去再想多一次,究竟是不是應該這個決定是對的 我經過多日的反覆思量,在不違反行政會議保密原則 以及不需要披露商業秘密和敏感資料的情況下

這個特別節目叫做《風波旅的自由風》特別版《還香港的公道》現在剛才大班的星帶有幾件事他是預測錯誤的 他預測9時投票他跟我說當時我已經質疑他我說不是吧他說應該投得到大哥起碼拉到明天現在你就猜得對了9時當然未投票因為現在發言未完但是主席曾鈺成10時已經截了已經畫了時間10時拜拜 我們的做法就是這樣我們在陳偉業第幾個好像第五個我們的做法就是這樣我們這樣說一次在過程中我們都會在現場的同事會不時打回來講一下現場的情況我們的同事阿德哥、阿泰、阿宇文全部都在同樣都在然後亦都會咳翻現場立法會裏面議員的發言的生悲就讓我們逐一評一評亦都估計一個形勢是怎樣節目直到今晚 雖然你說在立法會議事堂辯論一般人都以為相當沉悶建制保皇派就不發言然後泛民人人熱血上湧激昂發言但場外發言都很頂人很過癮的我真的今天遺憾如果大班最需要大班打電話叫喂要不要回來做節目行不行我自己想了 四分一秒你知道想多一秒他就算了不找你了我最討厭人的你想多一秒我最討厭人的你都不是行公義的這樣他最討厭我最討厭人的了一領帽吸下來在一秒鐘內我就做了決定回來我有些後悔我應該下現場我認為今晚我認為挺精彩的因為有些很精彩的人在而且我感覺就是什麼呢因為那十壯士在政府總部的時候我去過<笑> 探望他們其實他們每一個人都很令人感動的一群人後來很多傳媒訪問他尤其是那位姓蔡的那位編導我又在不同的場合認識了他講回他的經歷就發覺到他是一個很有心很投身很獻身給電視行業的人我覺得我應該現場為他們打氣不過不要緊 聽說現場已經坐滿了政府總部坐到出去馬路人山人海立法會那邊都坐滿了究竟這班人在現場的這班人對於在裏面還是舉棋不定的這班議員尤其是功能組別這班議員的壓力究竟有多大會不會令到他轉態呢我現在就搜尋聽完發言之後有一個人有一個建制派的功能組別的議員已經決定了會投贊成票支持郭榮鏗那個修訂就是大輝 林大輝他在政總集會外面都說清楚他自己投票的立場是吧？說了了，OK，那你說有些很過癮的人 你介紹一下我們想找他，本來我想找生悲的，原因是在會場內當然大家慷慨激昂，亦有葉劉這些契弟式的發言，沒理由叫做契弟的女人， 真的沒辦法，會場外我們老友陶傑的發言其實都相當精彩， 很過癮， 待會我們監製看找不找到一段片，如果有的話真的可以剪出來在我們節目播放。 他其中一個結尾就是證明這個陶傑撐王維基都去到豁出去的地步，結尾是怎樣的？我讀給大家聽。陶傑就說，很多年前我聽到一個傳奇，一個才子在一間酒店被人拍照，拍到照片是刺子包頭，我一直都想找這個人是誰。 這個已經是結尾了，告訴你，這個已經很好笑了。接著就說，我今日站在政總立法會門口，希望裡面60個議員用良心投票，其實70個，而不是用狼心投票。你投了良心的一票，以後可以堂堂正正昂首挺胸由立法會大門出入，而不是由今晚開始用刺子包頭 由立法會後門出入，即是拿自己出來玩，自嘲挺好，人最重要是懂自嘲，對，就說有過才子，聽聞自嘲才可以豁出去，才會得開心，即是說你們想不想好像這位才子這樣以刺子包頭呢？我覺得他裡面除了這段結尾之外，其實他裡面也講到一些論點，我覺得就 很說得出現在的荒謬的情況，他就很簡單，他說政府這麼關心電視台經營者會蝕本，關心電視台倒閉之後員工會失業，他就說政府推出雙辣椒，搞到很多地產經紀沒得撈，上街了，又上街，為什麼政府又不關心他們呢？就是，接著他就說，其實很多藝員 1978年佳藝電視倒閉，其中一個就叫佳藝電視藝員，當家花旦叫做米雪，他說你現在看看米雪撈到今天都好行，他就說所以香港的藝人賣這個蟲草賣好勁啊，大哥他當家花旦來的，還是香港演藝人是永遠有得撈的，就不像得好像梁班子那樣下了台就沒得撈了，你想不想替他們擔心呢？其實整件事發展到今天， 我覺得，當然我是看淡的，即是你說過到機會，過到PMP的機會，原因是功能組別的議員始終因為選民基礎狹窄，他們當初當選的時候受過人恩惠，包括配票給他們，西環，所以要還的，你被人捏著就沒有自由意志了，林大輝有自由意志的原因，因為他不是被人捏著， 廠商會，問題就是其他那些包括經民聯，經民聯已經決定了全部要跟大隊，裡面有反糧分子的，石禮謙那些就是，但也不行，沒辦法，所以黨性是凌駕一切，所以你沒有了這堆馬逢國，這些另外一種契勢佬行為，馬逢國呢， 我覺得真的要票債票償了，那個你界別來的，電視、電影這些是你界別的選民，全部是你的人，你竟然在這個問題上可以出賣你的選民的利益，他最彈弓手最賤，我告訴你，表面上就說我不投反對票， 但如果他在現場出席按掣，然後投棄權票的話，其實跟投反對票是一樣，這些蠱惑招十幾年前已經懂得出賣，你現在還用這些招數來騙選民？馬逢國如果他真的有良心的話，他又礙於他的黨性，西環又黏著他黨員，很多人說他黨員，礙於他的黨性沒辦法，一定要在這個問題上不能贊成的話， 他唯一的做法我認為應該做的就是離開議事廳，不要按掣，不出席投票，你不按掣都不行，你不按掣都是在席，消失，你要消失，你去廁所當屙不出也好，你前面線有線有排，你總之離開議事廳， 離開議事廳就是在席議員的一半或以上才可以通過不計你你就等於幫到忙不是幫到不是反過來的你不計你就幫了忙總之計少一個出席人數 69 有幾件事立法會現在一直在談有關於發言人的國家旗這件事究竟應該是否用特權法大家知道我們要分析了很多次無論是莫乃光、無論是郭榮鏗即使過渡也好大家都知道沒什麼力量拿不到多少文件你說行政會非保密的文件 黃維基說不相信他講謊包尾那個一定不是黃維基如果是的話在昨天一男子發出那六頁已經釘死他了你記不記得當初吹風出來吹什麼就說他包尾在顧問評審裡面說HKTV包尾現在證明根本就不是假的當初是講謊他現在不敢說他包尾的完全沒有說整體性考慮行會的 成員的評核是整體性的判斷行會最終認為其微電視給香港電視網絡優勝在於原則上費用是一個整體性考慮還有考慮了各項相關因素包括顧問的相關評核以及申請者對顧問報告作出的相關申述一說用到相關我們中文很明白用到相關不想說具體 就不想說具體還有什麼呢就是叫做留定一條後路給自己接著你說是不是包括ABC他的意思就是籠統到就是說DEF他不說他不說他都沒有說謊因為他只是說相關而已相關而已那些都是相關的他都是相關的他有ABCDF我只是考慮AB都是相關的 包括王維基的聽不聽話是不是太aggressive你記不記得當初吹出來說他太進取釘死他就是這件事又吹多一次就是太進取這些是不是又是相關因素呢都是啊其實政府現在很精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不可以講假話不過我可以講的是不是事實的全部 我不講假話但講出來不是事實的全部不等於我講大話你這個很簡單我在政府裡面做 他們怎樣寫新聞稿呢其實我都很清楚了解很多事情你問他是還是不是他不會答 yes or no 他只是說我不排除這個可能性你想想我不排除這個可能性他是有位就斬的人將來如果真的被人揭發出來的時候我可以不排除但我都可以排除我沒有說謊但你如果一去到 yes or no 就會講謊這就是語言藝術包括整體性考慮這個概念實際上是一個無所不包的概念亦都包括阿爺打電話來包括西環打電話來那些都是整體性考慮包括林鄭英不喜歡王維基的樣子都可以納入整體性考慮包括說我不做文匯大公我不做中央十台那些都是整體性考慮包括他以前在亞視說過的東西全部都是整體性考慮 所以我就說你看細心看他昨天那六頁子裏面實際上就好像林大輝所說自掘墳墓四個字你不講由自可你一講的話再一次證明包括兩個很關鍵的問題三變二什麼時候變沒有交代為什麼變了沒有一個正常的程序就是說是不是要再諮詢 又或者再經以前的港管局現在的通訊局再經過由頭再研究過其實陳文藝說了陳文藝說法就是這樣就是違反行政法這個已經是一個很fundamental的問題你由三無上限變成三變二的時候這個變化在什麼時進行沒錯所以你剛才說到就算通過了這個PMP未必有很大殺傷力我覺得不是 OK,我不傳召懲教行會的文件,通訊局的文件,包括顧問報告,你記住他昨天發出的六頁裏面有提到的,11次上行會討論都過不了,你想想是上了11次 上了11次、很少見的一個政策上去11次都沒辦法過到， 即是由阿曾的年代。 Yes， 一路一路 新聞稿有講的。第二是什麼呢？就是說他那個的政策委員會裡面，即是由林鄭主持的政策委員會裡面曾經討論過三變二。OK， 我就 call 你這份文件出來。 那個不是行政會議， 政策委員會的文件不屬於行政會議保密範圍。我就看看你幾時幾月幾日的行這個政策委員會裡面推翻， 同埋個內容 有冇嗱？我懷疑講大話添，我懷疑講 可能係冇推翻添， 可能冇推翻過嘅， 可能就係嗰次嘅行政會議由梁振英自己推翻，係 同一次行政會議裏面推翻嘅， 唯一一次嗰次 三變二同發牌係同一個會議裏面， 然後係啊張志剛力陳利害之後推翻嘅。 咁所以我就係話你，如果係咁樣嘅話咧，你只要睇呢兩個事件嗰個時間性，第一幾時三變二，第二幾時決定批出。比奇妙電視同埋呢個 Now 啊， 嗰個叫做香港電視 娛樂有限公司， 係 如果係同一個會咧，就唔使解釋噶啦， 咁啊明啦， 咁就明噶啦， 咁大家知道曬發生咩事啦。 如果相隔一個月咧，大家都明噶啦， 係啦， 你話起碼一年前我已經三改二， 然後慢慢， 然後我俾足時間諮詢你黃維基，你知道曬，你再重新陳述，然後我再兩上兩落咁樣咧，我都覺得你仲可以拗。但如果不是的話呢，就肯定是一個政治決定，這個是 沒錯。我們又一直剪緊剛才立法會裡面那些很精彩的辯論的內容，主要有兩位，現在就一位就是葉劉，葉劉就是很清楚就是反對這個用這個特權法， 沒有啊，他行會嘛， 是沒有，沒得談啦，我都要聽他說怎麼說，這個最重要的一個就是大輝就表明很清楚就是贊成郭榮鏗的修訂，我們聽聽葉劉說什麼先。 回應下很多位同事的指責，特別他指行會黑箱作業，今次政府的決定就是破壞了港人的核心價值，違反程序公義等等。作為一個資深的前官員以及行會成員，我可以講，其實今次政府採取的程序步驟和考慮的因素絕對是沒有違背到素來的制度和核心價值的。因為當然政府是有責任是解釋政策，但根據我本人的經驗以及我和很多資深的行會成員都大家研究過，行政會議作為香港最高的決策機構，以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是作為很多各類的法定或者非法定機關作出的決定最終的覆檢者，就個案作出 的理由的決定是從來都不會說很詳細地解釋死因的。因為我本人都很明白，在10月15日這個三減二的決定一公布之後，很多傳媒朋友第一句就問我死因是什麼。首先我想澄清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很多市民因為看了很多選美比賽或者是天才表演，他以為我們決定的時候是有一個分表剔剔剔這樣，其實是沒有的。正如行政長官和商務經濟局多次解釋，政府考慮了11個因素四大準則之後作出一個整體的決定，三個申請者他們在四大準則都各有優勢的。如果你說不是，我們不是有一個分表去加分，好像選美比賽那樣，當然政府考慮公眾建議，但不是說好像天才表演選美節目是市民按掣按鈕有些燈數多少 percent， 我們去決定接受的。 哇，這個 不知所謂， 這個葉劉都算賤格。 不是，你可以說一句，因為我是行會的成員，我受行會的集體負責制約 稿， 所以我一定要投贊成票，講完坐下 收工咯， 都沒那麼壞。 喂，你說我沒有分表，但你都要告訴我你什麼叫整體性決定的嘛？ 是啊，你考慮什麼有關因素是什麼？ 然後你都要排的嘛。 黃維基的樣子是不是帥 啊？你三減二都要排，哪兩個先呢？這個後呢？ 如果你定了三選二你都要想的嘛是奇妙電視先香港電視娛樂先香港電視網絡排後你都有個根據的嘛總之我整體性決定喂整體性決定你不用一個客觀的標準這個就是荒謬的地方是什麼呢我就是說從來沒見過他自己懶醒的嘛講到說自己我做了這麼多年政府我又諮詢過很多資深的行政會議成員<笑> 政府從來沒有為什麼個案出來解話行政會議決定第一這個不是個案錯的這個是一個電視市場開放政策涉及香港過去40年一路籌備醞釀的進一步開放電視市場是對整個社會發展不只是創意工業是對整個香港的社會發展有重大影響的政策不是個案所以這個已經是廢話 一定要出來解就算你說我為什麼不給王維基討 你都要解釋何時變三何時變二以及為什麼變三在哪個會上哪個提出由三變二這個是政策你還要去立法會解釋因為你要重新去諮詢即是用牙陳宏毅的說法很簡單從法律上這件事是由以前的港管局提出來的正常的程序由他提出來的 然後他研究完之後提出一個建議向行政會議建議行政會議根據這個建議做出一個決定因為你給了所謂Terms of Reference他做了這個研究即是說我的職權範圍就是這樣無上限的於是你做了這件事這三個都行好了現在你說我改了政策再不是無上限現在的通訊局不如你重新再做一個研究 根據這三個你再想如果你要兩個的話你給你理由出來行不行交給通訊局再做一次研究之前還要諮詢公眾當然還要諮詢業界還要諮詢立法會程序就是這樣如果這個程序突然間在某一次的行會裏面由一男子做了一個決定就說不要了我們不要過去40年行之有效那個政策我們做一件事就是三選二了 這就是完全所謂違反了程序公義是犯法的現在就是你自己本身的程序你做這麼久政府官由公務員做到局長做到現在行政會議我不相信你不理解政府過去整個政策的決策過程是怎樣所以他說他賤格你寧願就說因為我是受集體負責制所限我一定要投票贊成講完我就坐下你還要多扔一陣出來幫政府撐 第二個問題就是很簡單你現在最終說整體性決定你整個整體性決定根本就是一個完全我從來沒有聽過行政會議做決策可以這麼厲害我投資幾十億已經去銷了一大輪銀紙十億然後你這班有一個決策就是說我就評分表我們考慮一下究竟比重佔多少沒有的什麼四大原則十一項理由我們會想一下不過有幾重不知道 怎樣決定大家坐在傾下小學生去學生會都不會這樣去哪裡旅行都不會去宵夜吃還是去野餐第二個問題我問究竟這種表決方式當日在行會裏面有沒有行政會議成員當場提出反對以及提出少數派意見要行政會議秘書處記錄在案 如果沒有我告訴你所有行政會議成員集體失職其中一個行政會議成員胡鴻玉今天的表現是非常奇怪的今天有人不知道在哪個場合捉了他就問他他說免費電視發牌事件現階段很混亂認為政府有需要清晰解釋發牌決定盡量提供更多資料我看完這個新聞這個連結之後兩個發覺咦 昨天的嘛昨天他發了個錄章紙應該為他護航才行會不會訪問他的時候他還未看到錄章紙接著對於政府昨天就發牌決定即是今天訪問他發表個綠葉紙的聲明胡鴻毓說未有機會閱讀不能代表政府解說哇我聽完之後哇他跳船跳得這麼快未有機會閱讀胡蘇就是一樣我老闆說過待會我先說他又說 無意作出更多評論令發牌事件更加混亂他不評論行會是否曾經就發牌決定表決亦不透露個人對發牌的取態 他不评论行会是否曾就发牌表决亦不透露个人对发牌取态我听这一段好像他没有参加过行政会议但他亦都说了说了他的取态他因为他不为这个决定辩护就等于他反对叶刘就是为这个政策辩护所以他要扑出来赞成他现在就想置身事外我就觉得是这样你说明吧如果我是行会我 是minority的意見記錄在案的話沒問題的只不過因為集體決定了所以我要出來解的我就跟從集體決定胡鴻庸很清楚我覺得很清楚給我們看到雖然他沒有言明但我就是告訴你講到最後林煥光好胡鴻玉好這班人去參與梁振英政府最終 是用自己民望去幫這個政府去抬轎幫他這些政策背書你身為自命清流不是妓女的清流是官場的清流所謂官場的清流你做來做什麼坦白說你現在走出去你下去政總下面我想真的你一站在那裡就被人罵了四個字輕本佳人 為何作賊呢內何作賊你做賊而已你清流你好像你所說你說得這麼隱晦既然你真的在這件事裏面你覺得政府犯了很嚴重的錯誤我辭職都可以其實是應該的當年二十三條田北俊就是這樣其實是應該的全世界的民主國家內閣決定集體決定你那個決定是跟我的原則違反的我是頂不住的應該就走了 還有你現在在拆船上這兩條彈散基本上就像外國的聯合執政內閣裏面的小數黨派進去做國員那些大黨就是共產黨後面派進去的你這些小數派基本上投票投親票都輸的在行會裏面做來做什麼就是了就拜拜了政府租自己一身屎最慘就是這樣現在你要為他背書你還要為他背書就是說歷史會這樣寫的 這個決定就是行會的集體決定包括有什麼人在裏面胡鴻玉林煥光葉劉淑儀那你怎樣呢如果你是覺得歷史寫你要寫得怎樣對你來說是重要的話就麻煩現在應該起義走出來跟他拜拜很多人會問值不值得為了一個電視發牌這樣起義但我告訴你今次這件事所看到的問題遠遠超過電視發牌HKTV的問題這個絕對是也不是說 大家贊中意還是不喜歡王維基喜歡不喜歡看警戒線第一集這個都不是最主要的我們稍後回來我們就會去政府總部那邊找我們的同事講政府總部的情況還有找一下勢良去解一下他老友胡蘇貞這樣的表現我這個電話 D100 講真話 Respect the truth D100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今早我就下去政總探望過在現場香港電視的前員工他們仍然堅持撐這個公義與此同時我就見到百多二百個外字頭的人在喧嘩反對這個特權法今天就是立法會進行表決和辯論使用立法會這個特權法要這個行政會提交一些非保密 非涉及商業秘密的文件如果這樣的所謂water down 一個鵪鶉的提案都不能夠通過換一句話來說不論中央政府好中聯辦好特區政府好在打壓民意與民為敵我們要把握今天這個決戰的時刻為正義我們要站出來我在這裡呼籲各位聽眾無論如何今天都要下去政總 撐那些支持通過特權法的議員，亦都要俾呢一班保皇黨、建制派、騎牆派、契仔契女睇到民意嘅依歸，所以我喺度呼籲大家。 无论如何就算我们都知道了这个方案在特区政府打压之下这一班食残废餐的功能组别的议员一定会否决这个方案但我们不可以投降我们要让他们看到群众的不满展示给特区政府看多行不义一定会受到选民的惩罚。 我们今天会恢复广播当立法会进行辩论特权法的时候我们会现场转播在投票之后我们有一个特别节目就是风波雷的自由风特别版主持是吴志森和刘世良在投票有了结果之后就立即进行广播直至午夜为止如有需要刘世良或者吴志森 相信都會繼續下去節目結束之後我們就恢復正式廣播 通過互聯網D100.net就可以看到我們進行的視像廣播 另外iPhone就已經啟用了 大家可以選台因為Android有不同的機種 但大部分的機種明天都可以收聽到兩個台否則就希望大家忍耐一下 會盡快令到所有Android版的Smartphone 都可以收聽到D100自己的台和大聲台 而這個Internet Radio 現在我們還在等美國方面的批准 所以可能還要一段時間 但我們會盡快在Internet Radio上面 大家都可以收聽到兩個台另外我們的固網電話服務 1831100 亦都可以收聽到兩個台自己有台在年底前仍然會免費提供服務但是最終自己有台顧名思義都是給自己有收聽的所以未做自己有的聽眾希望你支持我們盡快成為自己有多謝各位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李华和Larry在公园散步 最近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令到Larry感到非常担心 今天我们学到了Do or Die Well, Li Hua, I'm glad to hear that you're enjoying your job But I can't help worrying about the overall economy Last night, I was out with my friend Tom, you know 我记得Tom 他还在那间电脑公司做吗? Tom lost his full-time job last month, and now he has only a part-time job at his local gym. 真是惨了,谁会想到做电脑这行都会失业的? That has happened just as his relationship with Sarah, his girlfriend, is reaching a crucial stage. Sarah is about to get her degree this June. For Tom, this is a do-or-die year. Do-or-die? Tom还有重病?他真是这么不幸啊。 No, do or die just means that Tom faces a key moment. He has to decide how he wants to handle his relationship with Sarah. Oh, 你是说Tom决定要和女朋友Sarah的关系,如果和他被公司裁员有直接关系吗? If he does nothing, Sarah may find a job and move to another city. If he wants to keep their relationship, he might decide to propose to her. But how can he, with only a part-time job? Oh, 我明白了,如果Tom现在不求婚, Sarah毕业之后可能会在外地找到工作搬走 如果求婚,Tom现在又刚刚失业,没有经济能力 That's it exactly D100通识系列 以下时段D100大声台,自己有台 将会联合广播 昨天那五頁紙裏面講的有關控股公司的事情申請指南沒有講的申請指南講的那些觀眾消費者帶來的利益製造的新的就業機會等等這五頁紙那些發牌準則又不見了這樣是不是搬龍門是不是屈機 法庭不可以幫政府決定應該發兩個牌,一個三個牌 就算香港電視去打官司,打贏了 法庭極其量都是說法還重演 即是說你們回去再想多一次,究竟是不是應該這個決定是對的 我經過多日的反覆思量,在不違反行政會議保密原則 以及不需要披露商業秘密和敏感資料的情況下， 我決定支持郭榮鏗的修正議案。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 仗義執言， 開啟真相， 風波裡的自由風。 特別版， 還香港一個公義， 主持， 吳志森， 劉世良。 我們設想一下劉世良， 現在今天只有林大輝要有少許吉事，還爭三飛，真的不行，真的過不了，過不了機會很大，看淡的，你數完票了，因為這個世界始終西環的勢力很大，還有功能組別的議員的腰骨很軟，沒錯，膝蓋缺蓋嘛。 他真的這樣跟你說的，下屆不用玩，因為大家知道權力的來源在哪裏，就不在選民，權力的來源在西環，這個小圈子的利益就是這樣，一旦真的不行，不行機會很大，你要作最壞的打算做一個準備，總要做些什麼呢，要拿這個資料，要還真相，總要做些什麼呢，還可以怎麼搞呢，我們在這麼沉重之前，不如這樣吧， 搞一下劇線吧。 搞一下劇線吧，世良，你剛才讀完那段話，我覺得你演繹得不好，因為沒有這個經歷，你沒有刺紙包頭的經歷，這位才子就有，不如聽聽他怎麼說好不好？最後我想說，很多年前我聽到一個傳奇，就是說某一個才子在一間酒店被人拍照，拍到張照片是用刺紙包頭，我一直都想找這個人是誰。 我現在今天站在政總立法會門口，希望裡面的60個議員用良心投票，不是用狼心投票。你投了有良心的一票以後，就可以堂堂正正昂首挺胸由這個立法會大門出入，而不是由今晚開始 要用廁紙包頭在立法會的大後門出入，大後門的立法會的，做人最重要懂自嘲，說說自己有沒有又何況，這些語言是吧，問題是他不承認的，有個才子不能說你嗎劉西良，他真的不承認，是不是，可能說你，你老婆在外面聽著，是不是你， 他包頭那晚我在那裡。 你說在哪裡？他送了一回家才。好，我們的同事洪德峰現在就在政總現場，我們跟他聊兩句。洪德峰，你好。森哥你好，世良哥你好。現在現在下面 什麼環境？描述給我們聽聽。 好，現在就政總那個公民廣場，其實都已經滿了人，早已經。就天美道那裡都爆了。而且其實 由我們今早明天下午3點多開始來，其實是一路越來越多人，即是放工之後就更加多，情緒仍然很激昂，因為現在將近煲即立法會裡面將近煲就都會完結了，那個debate到，因為10點了嘛，10點了，沒錯，要到明天了嘛，是吧？沒錯啦，暫停了，休會，暫停，沒錯啦，他們都 情緒越來越高昂，就是說堅持到底堅守，他到10點鐘可能他們會有一班人可能真的去後門那裡找那些議員的會。有沒有帶廁紙去呢？跟他們包頭。與此同時，在大後門那裡的時候，有一班愛港的力量的人士在那邊，穿著黃色衣服很有隊形的，我想他們都會護送一些議員走，左派的議員護送他們走，因為他們都是駕駛車走，大部分都是，我想當時候更加激烈了，因為在 開始之前，兩班人已經在街上互罵，需要警察去維持他們，隔開，找鐵馬隔開他們，都不斷發生這些事情。 但是黃衫軍有多少人？ 黃衫軍如果現場看都有200-300人，有一些人就透露給我們聽。 就話佢哋，但這一個咧就係都唔係穿著黃色衫嗰啲人話過嚟聽嘅，係附近嗰啲人同我哋講咧話，佢哋即係據稱咧就話有1,000蚊3個鐘頭，但係呢個咧就未經證，即係佢好難證實咯。 即係人工1,000蚊3個鐘咁奀， 體力勞動 好高啊！今次係。 上次兩百多咋，咁冇喺廁所，唔係一個鐘啊，兩百幾係好似全日，全日包埋遊行喎，仲 今次好似升價10倍咁樣喎，係嘛？係啦，所以今次咧係同埋有制服，同埋有車接送㗎，佢哋係咁，所以咧， 嗰啲車係咪喺元朗出嚟？ 佢哋話係有因為天水圍啊， 上次係嘛？ 小心一點，小心一點，細細聲說，我幫大聲。他們有一個距離，所以他們說都會有些左派那邊，或者我們用建制派，他們都頗緊張，所以可能人工都會高了。何德鳳，我想再問問你，你在現場理解，譬如今晚談不完，要到10點就休會，主辦當局有沒有任何計劃 怎樣去維持住這班人的人氣呢？聽朝早再談的時候，有翻工時間，有沒有辦法可以令到他們會繼續來呢？等等，你可不可以掌握到什麼消息跟我們說呢？他們就說要看看今晚他們那個人手的安排，但是他們說明晚會繼續留守正重的，但是今晚會有多少人留下呢？因為其實很大部分都是 市民，要看他們自己市民會有沒有留下，但我想他們都是會用少部分的人留過夜，明天就再戰。因為明天早上可能分分鐘已經投到票，如果建制派醒目，他就不發言，然後為了避免群眾大規模聚集，我猜 梁振英會下命令叫他們盡快表決，然後快刀斬亂麻，明天放工之前搞定了，就不要拖到5點鐘之後，可能會這樣。是啊，沒錯，對，細良說得沒錯，因為他們是很怕，他們都估得到，很怕放工之後會更加多人，因為明天畢竟都是需要上班的，很多市民都 所以細良那個說法是對的，而且跟香港電視那邊工會自己的盤算都是一樣，所以他們就說希望早上一開始他們的會議開始，因為明天是9點鐘開始，希望仍然有市民去支持他們，他們仍然看看或者是用他們的工會，或者看看可不可以員工 起碼有幾百人可以過來才至少有這樣的數量，暫時是這樣。德峰，我們暫時談到這裡，你和我留意現場的情況。謝謝你，洪德峰就是我們的同事，我們電話旁邊也有另一位，這個余若薇，我的拍檔在現場，余若薇你好。是Audrey，你現在是什麼位置啊？ 我現在剛剛離開了政總，剛剛走開了，因為我知道他們今天10點鐘會做完，暫時休會就到明天，所以我剛剛離開，要靜一點才跟你說電話。 你剛才在現場也有一段時間，他們就看著議員直播，幾早去到，又看到在熒幕上有其他人出來發言。 你覺得這個闊別了一段時間的這群群眾，這群支持發牌的群眾，情緒如何呢？你感覺到？ 其實香港人一向都是控制情緒，都是我覺得是一流的。他們雖然其實是心裏面真的憤怒，亦都是覺得是很不憤氣，但是你看到他們的秩序是非常之良好。他們看到電視熒光幕，譬如是有一些反對的一些人發言， 他們就會向他，亦都向他支持之餘，亦都是情緒是非常好的，大家坐在那裡，不是說兇神惡殺那種，但是你看到他是一個情緒方面宣泄。如果是有一些發言的支持，他們亦都是很開心，就是一聽到每一句講完又拍手，所以其實那個 真的同心，大家希望這個議案是有機會過的。而且就算即使覺得這個議案沒有機會過也好，他們都是覺得有需要走出來為香港撐自己，你看到他們很重要這個精神。Audrey，你覺得 當然這個就不會影響那個分區直選那邊，因為你直選那邊始終是香港，你知道我們一路都是立法會的時候佔多數，反而就是功能組別那裡要爭幾票，唯一的變化就是林大輝那裡就是會支持郭榮鏗那個修正。但你估計還有哪些功能組別的議員和得動的呢？沒有啦，因為我去到的時候都是很緊張的問 周圍的人，爭三票，本來說爭四票，爭三票，因為林大輝票你計算進去了，還有三票，還有哪個有可能勝？如果馬逢國不出現呢？那個分別就是出席人數少一個。 是啦，你人數少一個，你變成要過半數就會少一點，因為你不需要16票，那就剩下2了，你變成15票都可以了。是啦， 就欠2了，那時候是。是啦。如果15票都欠了14，現在有14個嘛。如果14個，你就爭一票。爭一票的啦。有沒有犯法令到馬逢國不出現呢？ 講價他有什麼用呢？在廁所抱著你還明試過的，找人抱著他試過的，真的犯法的，按鈕都犯法。但不在立法會裡面抱也不行，在立法會外面抱也不行，阻止議員投票也不行，都不行的，外面都不行的。去立法會，即是你去立法會的過程裡面，開會過程裡面，你阻止他也不行，是吧？ 黑意你阻止他都是犯法，是不是？阿若薇是不是？是啊，是啊。所以不要亂來啊，大家。那也不是完全絕望的，如果假如兩個假設，馬逢國不出現投票，那就爭一票。現在剩下哪一些仍然未表態有沒有？有沒有功能組別的議員？都有的，什麼謝偉全那些，議案我那種。謝偉全那些，議案我那班，工程界及測量界。兩份都是良份，兩份都很重要，心良。所以有難的，是不是？阿若薇，我們看起來都是很悲觀的。 我覺得看起來都是悲觀的，當然不排除有奇蹟出現，但我覺得香港人都是真的要去撐這班員工，真的要去撐香港一向我們做事的方法，因為這個政府就打爛了我們一向自己香港人是尊重的精神、規矩、價值，你怎麼可以見到那些人？ 我覺得他真的很無恥，也很緊張。但你沒有聽葉劉剛才發言嗎？他說我們的制度一向都是這樣的，他的說法反過來。一向是怎樣呢？一向都是第一，個案不用解話；第二，決定是不會投票。一向都是整體性決定。整體網就做決定了。 一向都是這樣的，他不是說不用看文件，他哪有人看完都文件？他不是說他說你真的不要騙我，你的行政會議成員這麼兒戲，我就很害怕，我在香港生活的話，看一看看誰好樣子。 不是只是兒戲的問題，我覺得一個人蠢或者他懶懶散散，你都可以原諒他，但是老實說有很多這些人在行會裡面，是我們社會應該是精英，很多主持、很多其他的委員會，還有一些是我們的員工官，說話都不像人話，現在變成社會渣子的集中營，真是慘。 我覺得這陣子真的很生氣，我覺得這陣子真的很猛，吵得很厲害，因為我覺得沒理由，如果你說你這個人蠢，那沒辦法，你生出來是蠢一點，但是他不是蠢人，明明知道說的那些都不是道理，還要死撐。我的意思就是以前，譬如方王吉文、鍾瑞明 說這些話都沒所謂，我可以原諒他，他可以原諒他，他一向都是這樣的。但我想問問你對胡紅玉、林煥光這些所謂的政治背景和剛才那些不同，有沒有失望呢？我覺得失望，老實說我真的覺得很失望，我Air都沒聽過胡紅玉Air一下。Air了，今天Air了，你有沒有聽他說話？ 我沒有聽他說什麼，我真的整個這麼久都沒有聽他說過話。我講給你聽，他這樣說的，免費電視發牌事件現階段很混亂，政府有需要清晰解釋發牌決定。為什麼很混亂？真的，我真的覺得混帳。盡量提供更多資料，他今天還要他提供更多資料，那人家問他那六頁紙你有沒有，你覺得怎樣？胡紅說我沒有看過，不能夠代表政府解說。<笑> 這樣，所以我就說這個不是混亂，是混帳。你還參與行會來做什麼呢？是不是？你還要為他的政策背書？我真的覺得真的很失望，但是我說失望被人罵我，被吳凱兒罵我，他說你這些人才不一向對他有期望。那可能對，吳凱兒也不是錯，我認為是，所以我沒有失望。 因為沒有期望， 等於林煥光一樣，大家都不會對他再有期望的了。不過如果你熟，不是啊，我以前是跟他在消費者委員會，他做主席的嘛，一向都挺好的，曾經是民主派的人，是有律師背景的，有腦的人，有腦有腰骨。我都說了，如果你沒有腦呢， 我可以原諒你，我覺得沒辦法，人蠢就沒藥醫，不是吧？或者那些黨性強的，大家都理解你為什麼要這樣做，但我就說這班人大家都，他不是黨性強的嘛， 鄭耀堂說，算了，收工了，不要說那麼多，林煥光說，我有少許硬著，這樣的，為什麼你會這樣？ 我覺得，因為你 你做了這麼久高官，即是退休，你不是志在這個位置，也不是志在那些錢，留一點封骨也可以吧？所以我就 不明白他們亂賺什麼，坦白說。對，我也不明白，是不是覺得這班人都是壞人的，我留下來可能也是有少少影響，你有少少影響。 不是吧，他想清楚影響就不會搞到這樣，想清楚這班人是壞人，你留下是影響他變成好人，還是做了幫兇，這個要搞得很清楚，似乎後者居多，你做了幫兇的話，其實你令更多人流血，殺戮更加殘酷，這件事才重要。喂，Audrey，我們就差不多新聞，我們暫時談到這裡，多謝你，拜拜，說錯了，其實今天是沒有新聞去的。沒有新聞？沒有的。直踩？ 我們不是直踩，我們待會會不會半個小時就會播大班，我頂住檔，找他那段東西勾了，但那段有些勾，我經常說要大班快點在家裡錄回段東西回來，因為他已經計錯了，那個估計是10點完，現在10點完他就估計已經投了票了，這個是錯的，他估快我覺得有個道理的，就是 建制派快刀斬亂麻速速表決，但問題就是如果你好像當時運了多少天高鐵投票撥款，生日了，就一定要到晚上人最多的時候要表決，但今天不是，他計算過所有數，明天你上班，所以我覺得泛民的議員應該拉布的。 真的，拉到晚上，不應該讓他們在中午飯之前表決。 還有沒有拉布呢？ 那麼多人說了泛民說過幾乎是泛民說過說完有沒有得說會不會可以再說長毛那些還沒說吧但現在數了剛才黃碧雲胡志偉說了大舊毓敏長毛還沒說過長毛還沒說過然後何俊仁說了唐恩生說了黃碧雲說了唐恩生說了吳口閣 幾乎泛民是很多公一大半郭榮鏗說了文協未說郭榮鏗說了工黨未說我覺得他應該談一下應該談一下策略起碼拉到下午甚至五點後應該戰略目標應該是拉到放工之後是的重要但是有難度沒辦法你盡力而為這些是我們的電話1831 1139 D100,講真話,respect the truth,D100,行公義,好廉民,show mercy to all,講真話,行公義,好廉民,D100,還聲於民。我們想你明白,各位自己有,D100不是一個政治組織,所以我們先可以講真話,沒有大財團的支持,D100,講真話,行公義,好廉民, 我們參考了美國PBS的經營模式全賴自己有的支持D100是會為公眾提供年終無休24小時免費不停廣播越多人聽我們付出的成本就越高D100收聽的人數節節上升現在每日已經有超過30萬人是通過互聯網在世界各地收聽D100的我們的成本即是一個月就150萬錢從何來一定是依賴自己有的支持 你們的支持付出是為了一個信念每一位自己有可以每日付出一個六毫四即是每年600元作出無償的捐款來支持我們進行免費廣播給更多人聽到 D100屬於你 D100屬於我 D100屬於大家 無論是自己有也好使用我們將來收費的重溫服務也好都是表示對我們一種支持我是無言感激的 以下时段 D100大声台 自己有台将会联合广播 昨天那五页纸里面讲那些有关控股公司那些东西申请指南没有讲的申请指南讲那些观众消费者带来的利益制造的新的就业机会等等这五页纸那里的发牌准则又不见了 咁樣係咪搬龍門,係咪屈機? 法庭唔可以幫政府決定應該發兩個牌,一個三個牌, 就算香港電視去打官司打贏咗,法庭極其量都係話法還重議,即係話你哋翻去再諗多次究竟係唔係應該係那個決定呢,係啱嘅。我經過多日的反覆思量,係唔違反行政會議保密原則, 以及不需要披露商業秘密和敏感資料的情況下我是決定支持郭榮鏗的修正議案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特別版還香港一個公義主持吳志森劉世良 這一輪我的心情很差昨晚更加是成晚睡不著輾轉反側睡在床上不斷思考為何今次免費電視發牌會搞到香港滿城風雨社會撕裂群情洶湧民怨沸騰政府大失民心我越想越傷心越想越心寒更加睡不著睡不著呢 不愉快不想出現的畫面就不斷出現在我腦海中唐英年的僭建梁振英的僭建林奮強張震遠劉夢熊的樣子陳茂波的樣子不斷在我腦海中出現我整晚發惡夢主席特首選舉期間一支筆一本簿一張椅你肯說我肯聽 拿出一副愛民如子,重視民意的高姿態 在過去日子 特首不斷強調重視民意，做事公開透明，開口就說開誠布公，埋口就說以民為本，信誓旦旦向全香港的市民許下承諾，可惜是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疾風知勁草，國教風波，長者生活津貼的撥款，擴建堆填區的審批，樓宇印花稅辣椒的推出，以至今次發牌的決定，政府一次又一次自掘墳墓，自討苦吃。我經過多日的反覆思量，在不違反行政會議保密原則和不需要披露商業秘密和敏感資料的情況下，我是決定支持郭榮鏗的修正議案。 喂，我聽完林大輝那個說法我就立刻笑了出來， 但是我鄧他可憐。你說如果我是林大輝這樣呢，夜晚黑睡覺 都望到， 想起陳茂波，還要想起林粉強、 張震 岳和張震遠三個頭， 還有劉夢紅， 大佬超級惡夢，我寧願死那個。我票都不投啊，真系 比处死更难受，马上辞职啊！ 会不会浮夸咗啲啊？ 为咗要决定，即系为咗要解释俾人听，点解决定要转态，要投呢个赞成啊郭榮鏗嗰个议案，佢一定要用呢个方法，要戏剧化啲。咁戏剧化到个程度咧，就系话发梦都望到呢几个丑男人，咁所以冇办法。 但你细心听啊，大辉讲嘅内容咧。都應棍的，其實 點解？ 即係雖然個演技就浮誇咗少少，即係冇咗發夢嗰段咧， 劇本曳啲。 係啦，其實佢數翻落嚟咧，佢就係話梁振英由參選到而家， 拿住一本簿， 其實所謂一本簿一支筆聽民意，根本就呃人啊嘛。 冇錯。 所以喺今次發牌裏邊，亦都睇到佢根本呢啲嘢就係講大話啊嘛，呃人啊嘛。 冇錯。 所以佢就應棍嘅，其實。係啦。只不過佢就冇話鬱敏啊、大舊啊嗰啲。即係 青筋暴現， 嗰啲就直情係要畫公仔畫出腸， 就叫梁匪陣英，要去到咁樣。 佢就用呢個叫做太極咁樣喺度，即係油以油制光咁樣嘅方式。 我哋叫腰 腰兩下，係啦， 嚇腰個小掩， 但係都係撩陰嘅，我覺得 好痛啊， 撩陰腿嚟嘅，唔係小掩嚟嘅都係，都係撩要害嘅都係。 18319，大家可以嚇再咀仔細咀嚼阿林大輝呢個説法，呢個轉態嘅聲明。 咁大輝轉態咧，我先頭都貼㗎啦。其實功能組別裏邊咧， 最鬆 真 係 唯一，即係可以鬆到。你以往投票都見過， 最鬆佢啦，因為佢係糖粉啊嘛。去到今天，其實嗰個選舉嘅撕裂咧係未完全復原㗎嘛。你見阿唐英年出嚟邀到阿梁振英飛起啦，係咪先？ 喂，大佬，佢自己嘅僭建， 咪咯？ 你諗下，我都話啦，屋宇署嗰啲嘅專業測量工會出嚟。就話我哋哇慘到不得了啊！積壓咗5年啊，積壓咗55,000個清拆令啊， 未搞掂， 都未執行啊。但係啲人就調咗去喐啊，唐英年喎， 仲調好多添啊。 係啊，淨係掘窿啊，喺報紙講我睇鑽窿啊，做嗰啲石屎檢驗啊，做咗3個月啊，不停喺度鑽啊。我心諗話唔係啊嘛， 依家都咁 開埠以嚟都未試過有人因為僭建而刑事罪行坐監。 佢要喐佢嘛？ 喂，3年㗎喎， 到明喐佢嘛？ 咪所以咪報應咯，我就係話。 就係咁咯。 係啊，呢個就係有報應，我就係話。 咁啊，立法會就啱啱完咗啦，嚇咁啊要聽日、聽朝請早，咁啊成個策略點做咧？我哋而家可以傾下，係咪先？嗱，講胡蘇珍。 胡蘇珍㗎。 胡蘇珍講咩咧？我哋要聽眾聽聽佢講咩先啦。咁啊，佢去咗北京。咁啊，有人捉住佢，問佢：喂，點啊？你點評論一下呢個啊香港電視發牌風波得唔得啊？佢話：梁振英係我老闆，行政長官係我老闆。佢同蘇局長都好詳細就住呢件事回答咗大家嘅詢問。喺呢方面，我冇特別嘅補充。咁啊，再問啦。咁啊，曾司長，你係咪同阿梁振英劃清界線啦？咁跟住啦。我哋係一個政府嚟嘅噃，我哋一個政府有一個立場，我哋已經係最高領導人出嚟講咗呢個立場咯喎，呢個立場係代表全個政府嘅立場，佢唔知冇我咁撇啦，可能講得我撇啲啦。 佢唔係佢咁樣，呢個係代表全個政府嘅立場嚟嘅喎，立場嚟嘅喎，咁 立場嘅，係啦，呢個係我哋政府有一個立場嘅咁。好啦，你同佢熟啲啊，係嘛？ 其實懂得看不懂得都知道大家都不需要畫公仔畫出場三思沒有人出來撐過有不過說些話我覺得不說過講的袁國強就是證明了那份文件是誰的三思你看看整個我們這樣分析整個政府的形勢 我們說為什麼梁振英四惹無人呢為什麼說跳船呢不要說那些行會那些那些真的垃圾很多垃圾三思是很重要的是支柱來的其實記者不懂問如果我是記者明天應該逐個問包括林鄭、袁國強、胡蘇三思在政策委員會裡面投票投什麼票三改議的時候不涉及行政會議保密 而三司都是政策委員會的當然成員,除了蘇錦良之外 所以,而召集人就是林鄭 你可以問的,究竟你在會上投了什麼票 你有沒有投過票,甚至有沒有討論過這份文件 都成問題,我告訴你 為什麼會最終整體性決定,我告訴你 很簡單的原因 根本內部分歧去到一個地步,是沒辦法在行會表決 可能是 於是,行會就... 你猜一表決,三司會怎樣投票? 你看三司今天的表態,到今天 投反對票 其實他們的表態跟胡鴻毓是一樣 不關我的事 劃清界線 是特首的事,特首代表了我們港元 就是這樣而已 而且有些事,還要拖他後腿 譬如袁國強就拖他後腿 證明了那份文件是K報告上行會 拖過後腿所以我就說為什麼變成這麼懶惰根據明報翌日出來的報導就是張志剛說完之後沒有人說話然後就已經說就這樣吧就給你兩個吧整體性決定了所謂整體性決定是這樣而討論的過程是不會很冗長十分之快所以這班官所以那個分歧根本一早已經存在才出現不用表決這個情況而且都沒有集體負責是出來抵制陳志出來抵制他們 你說是這樣你就這樣你要這樣你就這樣你看看外面你去什麼因為他已經說了他有個報告就說如果你是否決的話 給HKTV的話 就會有簽名運動示威司法覆核全部中了 我們找到HKTV的工會代表 楊志豪你好立法會散了 對,對,聽日啦,聽日要再來過啦。明天啦,都仲講緊少少嘢。仲講緊咩?立法會會議散咗,我哋呢個大會未散。講立法會裡面啦,我講。咁你而家跟住個集會,你個計劃會係點樣㗎?今日。聽日9點鐘我哋會繼續翻嚟呢,就留意住個會議嘅。聽日9點。 沒錯多不多得過前幾個星期最多人的時候12萬多不多一個你估計多不過因為我們有其實今次立法會那邊上一次立法會那邊都坐滿我們的人現在黃山軍那邊就在那邊所以我想大概6萬左右6萬左右都很厲害的星期四來的我想都是一個遊行的紀錄星期三可以有這麼多人出來楊之浩我們知道明早的香港市民就要上班肯定來的人明早來的人肯定沒有現在那麼多 但問題是聽朝能夠表決的可能性是極大的中午之前可能快刀斬亂麻那你有什麼計劃呢其實我想要遊說各樣東西要做都做盡了我想就算即使聽朝早未能夠說很多人都好 今晚這個氣勢我深信所有的立法會議員都是清晰地看得到的而即使他們明天最終決定投反對票的時候我想他們都應該有心理準備他們是會得到什麼後果的面對後果有一些政治的代價是的唯有是這樣要做的就做完了 沒錯,要做的就做完了 我上個星期有衰又有衰過 今天第一次名展示我們幾萬個簽名的支持人展示過誠實豆沙包都請他們吃了 我們會繼續醞釀一個更大的風暴。 很多功夫要做,跟著你剛才說的那樣東西 不是前員工,我都搞不清楚,因為昨天黃維基說過,他說用六個月到半年的時間,還是三個月到半年的時間,三個月到半年的時間,不是六個月,六個月即是半年,開始眼睡,三個月到半年的時間去決定,這件事情怎樣繼續玩下去? 泛民是否幾乎說完了呢? 現在的研判是聽朝中午前很有機會表決得到 或者今晚我們的WhatsApp就會飛來飛去了,暫時我報告不好。OK,OK。咁就唯有就要睇下你傾完之後個策略係點樣啦,因為如果人少喺出面呢,其實就比較弊,大家都知道。有冇數個票,有冇機會?其實呢,而家情況就多多林大輝一票啦,如果假設我估啦,可能有某啲人唔知馬逢光之類會唔會係 叫佢唔好出現啦, 消失嘅,咁我哋就即係2.5囉,輸2.5囉。 你估計都會輸的啦，輸的機會很大。我估計你要拿多兩票三票啊，是不容易的。我只可以咁講，即係大家唔好過分樂觀嚇。 而家就攞到林大輝嗰票啦，不過就唔係支持你啦，支持阿郭榮亨啦。冚咗佢一巴噶啦。係啦，冚咗佢一巴啦。咁如果能夠馬逢國唔嚟嘅話，咁仲爭幾多票啊？ 咁兩票半咯。 爭兩票半還是爭兩滿你那邊還要三票才夠過但是我們會我想我們都是依然你們慢慢讀沒錯好了細良剛才提了一個問題我想問問你以前其實很多人以為PNP聆訊不行立法會就沒有角色 其實我覺得在諮詢科技委員會下面是可以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的我覺得星期五下午我們就當然委員會下面成立小組還有很多程序星期五下午就五點至七點左右我們是再會有一個特別會議的到時都我們都希望那些群眾回來的接著再用其他的PNP 或者是成立一些專責委員會不過有或者沒有PNP派的這些其實還有很多選擇大家信息只可以告訴大家其實現時還是剛剛好最重要就是大家不要以為是投票輸了就結束因為還可以還有委任的我覺得是沒錯如果沒什麼我現在就剛剛上了台上面沒事好多謝你好拜拜 剛才因為我提及葛輝聆訊葛輝事件沒有PNP 否決了在諮詢科技委員會下成立了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一樣是傳召葛輝和當時負責批出IPOA有份參與的官員是來給口供的你要記住我經常都說裂痕永遠在裏面列出來的 當你這個決策是由上而下壓下去的話實有缺口而只要你在聆訊裏面因為很多大狀議員用那些courtroom上庭的盤問技巧很容易就盤到他們不夾口供第一通訊局他沒有必要跟你梁振英背書他一定是說真話的是一個獨立的法定組織你也動不了他 所以他沒有動機跟梁振英夾口供所謂動他就是最多你不委任我所以我就說如果做到這一部有委任了因為大部份有份參與過發牌的部門官員和公務員是很不信的所以他絕對不會跟梁振英及梁粉們夾口供我覺得我感覺我聽到那些人信那種聲音是很不信的 所以你一有這個調查委員會就算沒有PNP也好 都自然那些人上去立法會都會說真話不過世良有一件事不同的 PNP就好像法庭那樣 要傳召那個人來他不來是不行的一定要來的我試想一下如果你在立法會諮詢科技委員會底下搞個小組上次葛輝為什麼可以呢因為葛輝想爆料你PNP不行 那王維基就是葛輝 好了逐樣數啊 你說要傳召政府的官蘇錦良不來得不准他來這件事就沒有了立法會聆訊當然由立法會進行但立法會這件事是立足於民意基礎的 除非這個調查是沒有人關心傳媒不報導亦都沒有市民在外面即是他來是一個政治壓力包圍這個政府總部你只要立法會裏面有動作群眾就會有動作傳媒就會有動作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寫包單蘇錦良一定不敢阻止通訊局的官員去聆訊因為你看到的蘇錦良在這件事裏面他都要 wash hand 他都要哭紅眼睛所以我就說那個裂痕既然這是一個由上而下壓下來的決策只是包不了火一定散的 不過我覺得唯一 我覺得這個委員會即使沒有peer review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黃維基上來你不傳召他他都會上來的他會在門口拿著份東西養一養你看想不想看但問題就是如果政府一早申請了禁制令說對不起你不可以公佈那份東西不可以公佈那幾本顧問報告因為那幾本顧問報告是給了confidential的人的所以黃維基說我沒有跟你簽任何保密協議 可以在法庭打的觀點你任何政府委託顧問的做的報告政府都有一個confidential的印在那裡是不是等於classify呢但是不是代表我所謂他是另一個party的一個wolf是沒有權去將那個報告去向外發布呢當然你說禮貌上你要拿政府consent政府共識 所以我就說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如果黃維基聰明的話應該在政府未拿法庭禁制令之前就立刻跌了遺留了在政總然後打電話給幾份報紙不知道為什麼說在那裡撿你走了那時候為什麼公事幫不記得拿的呢散滿一地文件散滿一地我們叫項德豐去撿就算我告訴你政府禁止了這份東西上到去黃維基自己可以口說 他不需要說我根據法文件編頁編頁我的理解據我的理解我看過我記得沒問題因為那個上到立法會的口供坦白說雖然你說不是一個court procedure還有不是受到法庭豁免PMP就是但是坦白說你說謊都很嚴重政府官員如果你被議員cross-examine的時候發覺你說謊都很嚴重所以我不覺得特別是公務員你記住 因為在工商局裏面和通訊局裏面特別是通訊局是法庭機構工商局就是公務員那班公務員他是不會幫你遮的起碼我告訴你追查到什麼地步呢追查到政策委員會level行會討論文件或者討論過程未必可以公佈但是起碼追查到政策委員會你去到這一步已經差不多那個拼圖八成已經拼了出來了 只有兩個關鍵位好像莫乃光下面成立一個獨立調查的話已經可以找得到不需要PMP如果輸了的話我自己覺得就像剛才莫乃光所說這是第一步肯定是即使過了也是第一步不過機會很大但不是所有的企業 已經玩完了我自己這樣看過了他有很多限制他無法行會那些保密文件所以就算是要動保皇黨都會傾全力在獨立調查委員會裏面 即是PMP的委員會裏面 是阻止你的所以那個鬥爭更加激烈但是如果你說既然此路不通我覺得在現在這個狀態下 就叫做一計不成又勝一計你一定要遊擊戰其實好像什麼見位就入見縫插針好像傳召貪湯上來傳召貪湯都是其中一個做法是不是站起來搞委員會不是貪湯站起來所以莫乃光說星期五就是這樣就站起來做這件事要成立專責小組去查幾件事一起查我覺得未必等於牌可以發到給黃維基其實我們不是最重點在這件事我們的重點是整個過程裏面誰人做了什麼事破壞所有的規矩包括程序公義我們的重點在這裡其實剛才余若薇也說了其實令人害怕的地方是什麼呢很多聽眾未必了解很多現在城規 申請更改土地用途發展大綱草圖規劃署通過了要修改全部要上特首會同行政會議那裏拍板的如果你行會是這樣做的我告訴你香港完正式的程序如果你說行會覺得那裏地不是這樣的就要發回給城規由頭由規劃署那裏再做多一次 然後才再上行會這就是陳文藝理據背後的理念不是由行會一男子或兩男子 整體考慮 決定 然後決定 如果是這樣呢? 然後就告訴你保密，我不解釋給你聽，香港就玩完了。 接著我就說喂，這個大媽撒修改土地用途批准 就玩完了， 就是 這樣而已。其實這件事的重點不只是大家有沒有多些電視看， 絕對現在去到這個地步已經不是這件事了， 不是王維基會不會有牌， 不是王維基契弟還是叻仔還是英雄， 不是那三百多友是不是死得很不值，或者七百多友是不是死得很不值，無端端沒有份工，不是電視夢碎，不是那麼簡單，而是整個香港行之有效的制度是不是被這次事件完全粉碎。這點 我可以這樣說，就算好像譚耀宗所建議的比亞視王維基都好，立法會都要追查， 是的，都沒有意義， 都要追查。 還有為什麼譚耀宗推銷得這麼落力，神經病，你三天說三次神經病，為什麼推銷得這麼落力，你有份，你有股份，大佬，你跟王晶賣東西，不要拋頭， 可能他經常上一個什麼把什麼當哥的節目把L當哥， 是不是，你這麼落力。喂大佬，他未牌照未清楚的時候我跟你開價，還反而可能我價有得談，喂現在沒有了個牌我跟你開價，你不調高來買是不是，幾倍啦，我為什麼要買你， 還有那個氹來的， 不是，當然啦，都不知道中間有 什麼，大佬股東之間還有官司，你一踩下去王維基，我想那個鱷魚潭骨都沒有一隻， 死硬啊，你還說洗十億，洗完你30億了，分分鐘， 你之前那兩鋪賺回來啊， 什麼都沒有了， 什麼格價超人和這個香港寬頻賺回來的全部輸突，我告訴你， 喂183139啊，有興趣的打電話出來，未睡啊嘛，跟我們聊聊天。 D100 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D100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好憐憫， Show mercy to all，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D100 還聲於民。 今朝咧，我就落去政總探望過喺現場香港電視嘅前員工，佢哋仍然堅持撐呢個公義嘅。與此同時咧，我就見到百幾二百個啲愛字頭嘅人喺度喧譁，反對呢個特權法。今日咧就係立法會進行辯論，使用立法會呢個特權法，要呢個行政會提交一啲咧非保密、非涉及商業秘密的文件。如果這樣的所謂 water down 一個鵪鶉的提案都不能夠通過，換一句話來說，不論中央政府好、中聯辦好、特區政府好，在這裡打壓著民意，與民為敵。我們要把握今天這個決戰的時刻，為正義我們要站出來。我在呼籲各位聽眾，無論如何今天都要下去政總撐那些支持通過特權法的議員，同埋亦都要俾呢一班保皇黨、建制派、騎牆派、契仔契女睇到民意嘅依歸。所以我喺度呼籲大家，無論如何，就算我哋都知道噶啦，呢、這個方案喺特區政府打壓之下咧，呢一班咁嘅食殘廢餐嘅功能組別嘅議員咧，一定會否決呢個方案。但我哋唔可以投降。我哋要俾佢哋睇到群眾嘅不滿，展示俾呢個特區政府睇，多行不義咧，一定會受到選民嘅懲罰嘅。我哋今日咧就會恢復廣播，當呢個立法會進行辯論呢個特權法嘅時候咧，我哋會現場轉播特別節目，就係《風波裡的自由風》特別版。主持咧系吴志森同埋刘世良，就进行广播，直至到咧午夜为止。有需要咧，刘世良啊或者吴志森咧，相信都会继续落去嘅。节目结束之后咧，我哋就恢复翻正式广播，通过互联网 D100.net 就可以睇到我哋进行嘅视像广播。另外咧 ，iPhone 咧就已经启用咗啦，大家可以选台，因为 Android 有唔同嘅机种。 但大部分的機種明天都可以收聽到兩個台，如果不是就希望大家忍耐一下，會盡快令到所有Android版的Smartphone都可以收聽到這100字的台和大聲台。而這個Internet Radio，現在我們還在等美國那方面的批准，所以可能還要一段時間，但我們會盡快在Internet Radio上大家都可以收聽到兩個台，另外我們的固網電話服務1831100亦都可以收聽到兩個台，自己有台在年底前仍然會免費提供服務，但是最終自己有台顧名思義都是給自己有收聽的，所以未做自己有的聽眾，希望你支持我們盡快成為自己有，多謝各位。 以下时段 D100大声台 自己有台 将会联合广播。 昨天那五页纸里面讲那些有关控股公司那些东西，申请指南没有讲的，申请指南讲那些观众消费者带来的利益，制造的新的就业机会等等，这五页纸那里的发牌准则又不见了。 咁樣係咪搬龍門，係咪屈機？ 法庭唔可以幫政府決定應該發兩個牌，一個三個牌。 就算香港電視去打官司打贏咗，法庭極其量都係話法還重議，即係話你哋翻去再諗多次，究竟係唔係應該係呢個決定咧係啱嘅？我經過多日嘅反覆思量，喺唔違反行政會議保密原則同埋唔需要披露商業 秘密和敏感资料的情况下，我是决定支持郭荣亨的修正议案。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特别版，还香港一个公义。主持吴志森、刘世良。 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傍晚在一個學生活動上面致辭，這樣說的，感覺到現實很複雜，真相難求。他向學生解釋羅生門的典故，你有看過這日本戲嗎？有，很經典的經典戲。只有被人殺死的冤魂，相關的人對其死因各有說法，冤魂最終不知自己如何死，他勉勵學生 學董追尋真相，不怕艱難，不伸受用。第一，林煥光就說王維基是一個冤魂。第二，他都說他冤死了，是不明不白地死了。不過林煥光又跟他說，你都死得抵了，又或者葉劉跟他說，和梁振英跟他說，個人的說法都不同，他都自己都不搞清楚自己是怎死，是被人殺死，還是自己殺死自己。他其實暗撐HKTV，叫學生去追尋王維基成為冤魂的原因，去查，去追尋王維基成為冤魂的原因，真相。那可能林煥光有少許良心發言，其中一個捏死他的人可能是我。那肯定有份，大哥，我都說如果行會在集體討論所謂 整體性決定這種這麼荒謬的情況下去發牌給兩間電視台，而林煥光身為行政會議召集人不阻止這個情況發生，他就是共犯。沒錯，起碼不能躲，他是難逃罪責，因為他是行會召集人，他不能躲。那幫學生找真相的時候找一下，咦，不就是你？那幫什麼學生來的？今晚見那幫中學生，我沒有說哪間學校。如果是就聰明一點，林煥光 你有份殺死他的，是的，那個局你有份的嘛，那個局放在那裡的時候，還有一句的，讀歷史的人都會知道，你讀歷史的，我看看知不知道，很多事看第一層，以為就是答案，第一直揭下去，越來越多事實揭出來的時候，很多歷史都要改寫，希望學生記在心裡面，不要被自我感覺良好的正義衝昏頭腦。那有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你以為不發牌被王維基很不正義嗎？其實不是咯，你不要只看他拍 這個警戒線拍得好就等於應該發牌給他就是他想說這件事繞回這裡又繞回轉頭表面上好像政治迫害實際上一層一層揭下去有很多骯髒的東西譬如好像文那個雅姐真定假的身材這些都不應該發牌給他所謂相關問題與大相關的相關其實是這個意思 我們先聽個電話電話旁邊就是陳先生你好陳先生你好兩位主持人不知道三不同有沒有去證總我沒有去不過都有留意聽著你們的收音機首先想說說對你們貴地少少今次停播幾天你有少少發表意見不知道貴地接不接受我意見你是不是很不習慣 其實是幫助的時候你們偏偏在這個時候來到停播我感覺本人就自己個人覺得有些極度失望我不知道其他聽眾有沒有這樣的同感你停播就停播你歐米其他時段你不要想著這樣做你就好有性格我覺得代表不了什麼的即是好像早排那樣霸體電視代表什麼呢做不到這些很幼稚的行為我覺得反而是需要全媒體的幫助的時候你們偏偏在這個時候來到停播我感覺本人就自己個人覺得有些極度失望我不知道其他聽眾有沒有這樣的同感你停播就停播你歐米其他時段你不要想著這樣做你就好像很有性格我覺得代表不了什麼的即是好像早排那樣霸體電視代表什麼呢做不到這些很幼稚的行為我覺得反而是需要全媒體的幫助的時候你們偏偏在這個時候來到停播我感覺本人就自己個人覺得有些極度失望我不知道其他聽眾有沒有這樣的同感你停播就停播你歐米其他時 其實實際上我們應該市民靜思呢，其實比如做一些實質的事去迫使政府就範，單靠政總集會啊、遊行啊，其實試得多啦，亦都唔止一次啦。俾12萬又做啲咩咧？我俾個20萬咧，都係一樣嘅啫，講硬雲煙。 陳生， 咁有啲咩實質方法咧？我而家提供俾全港市民。 你講下。 呢個平台，我希望可以反映到出嚟。 好啊。 首先，我其實之前都打過嚟，都提過到噶啦。所以實質嘅行動，第一，包括嚟緊政府嘅所有罰款、税交，甚至乎將來嘅投票啊，而家傾緊或者鼓勵嘅快錢，鼓勵市民投票啦，等等呢啲公民應該其實應該要做嘅嘢咧，大家係違反唔去做，因為點解你老人覺得好無賴？市民應該要做責任，要交罰款、要交税嘅喎，係要投票嘅，呢個係公民嘅責任。但係你政府無賴，你做咗出嚟先啊嘛，你唔怪得我哋嘅喎，啱唔啱啊？咁你先不仁，我就不義噶啦，呢個係人之常情。咁我所以覺得呢個係政府逼出嚟嘅，即係公民要抗命啊嘛，要有啲實質嘅抗命，唔好單靠一啲口號啊、啲政策，你諗啊。嗰班人嗰十個人真係好戇居喺度坐十個壯士，表面上係壯士人。 你覺得真係好戇居？即係佢冇作用嘅佢哋，你覺得咁樣？ 其實冇作用嘅，好、坦白講，你冇話十人啦，就算你1000人喺度留守，又係點啫？ 即係你個個人嘅睇法，你可能話50萬喺度留守都冇用㗎， 都冇用，係 嘛？100萬都冇用㗎。 只不過就話關佢即 係係嘛？ 有啲咩作用就 再數就300萬都冇用㗎喎。如果咁講係咪咧？ 佢有行動啊！佢嘅意思係 係咯，就衝入去打爛曬啲玻璃。是不是這樣？ 我有行動，3000人搞定喎。 係啊，300人都搞定啦，有行動。 我啱啱飲醉酒好激嘅時候咧，我掉個火球入去立法會度，我包證包保第日嘅傳媒頭份報紙都頭條，包保政府真係林鄭。 咁啊點？咁啊點咧？ 跪低。 咁啊點咧？ 跪低。 邊個跪低話？ 唔好話有人有。 拋個火球，邊個跪低話？ 火球入立法會。 邊個跪低啊？ 跪低即刻話呢單嘢大禍啦，搞到大家咁。 咁於是咧。於是咧， 即時發翻個牌俾佢平息事件。 哇！你真係，哇！你真係簡單啊！你真係， 陳生， 喂，咁容乜易啫？ 打嗰啲暴力 game 第一個， 咁容乜易啊？火球好易做啫喎， 拋壽球都唔得啦。 阿陳生，事情係咪你諗得咁簡單啊？係嘛？ 呢個火球大家可以聯署，大家簽個名上去嘅。 嚇！聯署簽個名上去點？就一消消冇咗噶咯喎，陳生，諗呢個先。諗啲我再打電話嚟好嘛？ 我話拋個足球啊，我懷疑。 多謝你啊！喂，我就唔係大班啦，我就無以為大班咧去辯解就今次呢、這個即係停播嚇，即係我都有少少即係唔同嘅睇法啦，就係話停播係咪冇咗個陣地，冇咗個平台，俾人發表意見，然後所謂阿細良講嘅吹雞叫啲人去立法會，係去呢個政總嗱，確實停播係有 這件事是不好的負面的東西出來的，沒有了平台叫人去，但反過來我這件事我是拜大班的，大家不要老諷，不要諷刺，開心的有話聽的，沒問題，你開心的現在就聽到什麼呢？我們就聽到其他台，很多人今天我見到一群朋友跟我說，聽開我們的。 他說我好日都沒有聽香港電台，好日都沒有聽你，我知道一拎回去聽就糟糕了，糟糕了，香港電台什麼來的，在說什麼，雖然在說這個話題，雖然在說這個話題，他指揮交通而已，但對不住了，是完全irrelevant的跟社會，完全一點關係都沒有，因為一半打進去的是黃三軍，一半黃三軍，一半紅三軍，今天就意見紛紛，明天再談過你，先聽聽 陳先生的意見，多謝你陳先生，原來聽聽溫先生的意見，溫先生多謝你，他可能沒有結論，他主持人是這樣的，這個題目都是很爭議的，好了，九點發展下去是怎樣，大家拭目以待，明天我們再談過，真是疑問，就是這樣，好疑問，你好像那時候大班成日說我們人工高，大哥你竭聲細做到聲都沙了，如果你沒得聽這個台，然後打開公營所謂公營的政府電台，打開私營的商業電台， 你不要說申請，發覺原來香港的風險節目就是這樣的衰樣，你是不是會更加珍惜我們這個台呢？你是不是要千方百計要它繼續可以存在，還有大班這一步棋，戰略上有沒有用，對不對？但我覺得它的用意我來理解，它就真的要令到大家所謂感同身受，沒錯，你要明白傳媒被人被人捏死了，包括吳志森好，大班好，張來李慧玲好，被人滅聲，被人封咪封筆等等，是什麼一回事？你不要以為老鳳，當現在連芭蕾舞表演都要抽走12分鐘文革的投影，粗暴野蠻之程度跟東莞卡拉OK一樣， 有什麼分別？ 是啊， 是不是？ 老闆不喜歡你唱快歌，喂，唱首小調。 就是這樣，跟極權國家的做法完全不一樣，就是賤到好像那些媽媽生一樣，一個芭蕾舞團，公帑資助的芭蕾舞團，有個剪短頭髮40-50歲的女人跟她說，是啊，Take out this video， 就是咯，We don't like it， 那就是跟東莞卡拉OK那些陪那些港商台商那些東莞會一樣， 就說喂，老闆不喜歡啊，你唱一些苦情歌，唱一首開心一點的， 就是這樣，大哥已經去到這樣的地步，大家要明白是一定興的，是苦的，是聽眾一定興的，是很無癮的，因為我見到聽眾都說，由朝聽到晚那些，他就是要你感同身受，然後你有個覺悟，然後你有個行動，真的不是老鳳，言論自由不是老鳳的， 聽節目不是老鳳，是要付出代價，那個代價不只是錢那麼簡單，好像吳明林所說，自由是基於永恆的警覺，會沒有了的，就是大家看寶寶龍的宣傳片一樣，一定要大聲喊不好，否則就會，如果不是摸你手指，然後捏你面珠，然後脫你褲子，會變本加厲，真的的，你等於香港芭蕾舞團事件一樣的。 接著摸你手指撕你面珠然後脫你條褲就是什麼都做得出的，所以我就說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經常都說的，D100就差不多英雄本色裡面的堅記車房被人封了咪，或者沒有機會用各種各樣的理由就來這裡推了去的話，就來這裡跟我換屋，但是堅記車房 即是曾光的堅記車房，即是收留阿迪龍那個都要運作的，大哥都要營運的，不會由天跌下來的，你要想這件事，大哥，所以很多聽眾是苦的，我覺得這個大家都明白，但對於大班的決定，我覺得大家同樣也有一個同理心去理解，就是為什麼他要做這件事，這麼顯淺的道理真的不用我們說那麼多了，好了，我們請來的就是艾威，艾威你好。 係你好，你好，唔好意思，等仲喺正總啊。係啊，係啊，係啊。散㗎啦，今日。暫時解散，聽朝再合。聽朝再嚟啦，當然，因為未投票嘛。聽朝翻九點，通告係九點。喂，艾威，你就應該坐咗一段時間喺嗰度，係嘛？ 係。 感受點樣？ 企咗一段時間。 企咗好多人啊，係嘛？ 很莫名其妙咯，很奇怪，為什麼我們要這樣 逼上梁山？ 是啦，通常如果是即這樣的露天職在政總外面做的 show，應該是撲滅罪行那些 show 來的嘛。為什麼撲滅特首 現在變成 了，都是撲滅罪行，你從這個角度看都是撲滅罪行， 但是那個首腦是特首， 特首都沒有， 這個犯罪集團的首腦是特首竟然， 所以就要拍警戒線， 你知道啦，即係警戒線，警戒線都有啲奸嘅警察，有啲好嘅警察，係嘛？ 今次直情睇到好多反派嘅演繹方式係可以用喺以後嘅演藝事業裏邊嘅。 現實比小說還離奇啊！我諗你都知啦。喂，艾威，嗱，你今日咁長嘅時間喺度咧，你覺得我哋香港市民係咪都熱情猶在咧？你認為？ 支持力度夠不夠、 基本上哇直情是 澎湃啊， 澎湃越逼越澎湃啊、 嗯、 总之他对方即是那边、啊、总之那边任何一个解释越解释就越兴， 是吧？ 越要护航就越令到市民反抗投诉、 嗯啊、那你觉得就即是件事就不要被那么快完啦、啊、这点最重要啦、啊、不是 冇得完啦、啊、已经現在變了個個都是巴士阿叔未解決， 個都是很燥這樣，是吧？喂，我有一個擔心啊，就是這樣的，明天你們回九點啊，但是就你們 十點表決可能、 啊、可能十點十一點就表決的了，人數少呢對他們來說沒有壓力， 因為那些護航的議員呢就我估計大部分都不發言，然後就等快刀斬亂麻，因為怕越拖呢一到放工時間群眾又再聚集的嘛， 是 就等上班時間就表決 了，所以呢你們就要班多些馬來，有那麼多班那麼多，這一點就很重要，是吧？當然可能沒有今晚那麼多啦，但是都班多些來，對他們來說就施壓，不要那麼容易放過他們，好吧？ 沒有那麼容易放過， 是咯，啊，這樣咯。 但你自己的精神行不行？現在還會不會覺得有點累啊？或者撐不撐到久啊？ 是咯， 我是越受壓迫這個、 反抗越大、嗯、壓力越大，反抗越大，是吧？ 沒錯沒錯、 okay、 喂，記住啊，撐埋落去啊，要 五行要火來旺一旺， 五行欠火啊，係啊，要燒燒佢啊，喂，咁啊，喂，繼續撐咯嚇、啊，我哋、 啊、我哋撐你啊 ，OK， 大家都加油， 多謝你啊， 多謝你，艾威， 多謝。 我們完全明白艾威即係 HKTV 呢一班員工、演員又好、導演又好嘅心情。因為我們經歷過，是吧？ 我告訴你，很快重複發生，我告訴你，我都說，我上個星期六做節目，我都說想起，當日大班封咪，當時我在商台，蔡東豪在商台，做這個CEO，梁文道做台長 ，COO還是CEO？ CEO，梁文道做台長，就我們在談，余張就下order要 動 大班，即是仿如昨日， 仿如昨日。 其實已經是講緊係 2003定04 沙士之後啊，應該就因為做咗十點特首嘛， 因為我好記得嘅， 係因為做咗十點特首惹禍嘛。 因為2004年就我喺千禧年代 啊，第三支麥嘛， 逼我落去自由風， 係啦，就第三支麥嘛嗰陣時， 咁講啦，係啊， 咁咧就即係一路諗翻咧都好唏噓，真係即係。重複歷史重演，再重演又重演，是一次又一次，然後一次又一次呢，是那些人會，即仍然是沒辦法阻止這些事情發生。沒 錯，我就想說這一句，歷史重演，那你第一次就是，即是啊，第一次是悲劇啊，第一次是嘛，第二次有人說是鬧劇來的嘛， 第三次就荒誕片， 恐怖片啊，那你，即一般的人的反應就應該學精了，即無論你喐，即做壓迫的人，即加害者，同埋話，即係嗰班嚇、啊，哇咁樣咁係咪啊？大班俾人喐係咪都嚇佢、啊、即係口臭啲，咁都唔應該咁啊！即係咁樣諗啦。到第二、第三、第四次嘅時候就唔應該咁諗噶啦嘛。 但係你到 DB 先諗啊！嗰陣時啲人仲係講緊商業糾紛，蘇錦良出嚟講商業糾紛，幾多人附和啊？你諗啊？ 係咯， 咪商業糾紛咯？ 係嘛？連嗰啲團體都係咁講啦。 係啊，連 記 協啊 都係咁講啊。 記協當時我記得 Mark 姐都係咁講。 就係咯。 工會也是這樣，港台那些都沒出來撐的， 直至到破餅大， 整件事你看到是沒有吸取到歷史的教訓的，到今天 喂，我都說了，如果你對著這些這樣的性侵犯，其實跟性侵犯是一樣 的，一樣 嘛，你被人摸著手指的時候，其他人就說喂，是不是你條裙穿得短啊，是不是你自己 你是不是穿小背心啊， 是啊， 是啊， 在那裡單單打打啊， 你是不是拋眉眼啊， 是啊，那呢個後果就是什麼呢，一定是逐個擊破， 就是 是不是，如果你不能夠香港的傳媒不能夠聯手啊，一樣逐個擊破，現在那個政治干預它會進化的，當日粗暴地叫余爭炒大班，今日不需要的，你看芭蕾舞團落柯打都不用的，心領神會的， 講兩句搞定 了，是心領神會的，是單下眼好就下眉好，或者發出兩句那些聲音又好，這樣就搞定了，那就心領神會的了， 或者、那個、 跟著就做事的了， 那個就不是對他們說的，是對另一個 對隔離自己的秘書說， 四五十歲轉頭髮的女士上去講懂講英文那個， 就是心領神會 不行，不錯不錯，上去立刻落打， 所以我就說這件事很多人以為芭蕾舞團這麼小事怎麼可以跟香港電視發牌比，我說不是，正因為它小事， 正因為不是芭蕾舞團為什麼沒有引起這麼大的反應呢， 連一件這麼簡單這麼小的一個演出、 香港 香港 看芭蕾舞的人很少， 投資200多億真搞文化中心西九龍、想做國際文化都會， 竟然那個片十零分鐘那個片 12分鐘 你都看不過眼， 還有、那段片裡面不是全部是文革的、還有明清民國內戰一路落 整 過來 的《紅樓夢》夢紅樓， 跟著說香港人沒有字幕看不明、居然在德國演出的時候沒有字幕，德國觀眾就看 得明，香港人竟然看不明 白，這樣的藝術總監炒得了、已經 那件還在瑞典來的， 瑞典來的 很多錢嗎、很貴人工的， 我想那個人工就是為了頂這些東西咯， 回到去瑞典，瑞典都叫做一個 很開放的 國家，還要它是有頭有面的，是 很出名的嘛， 這件皇室的勳章的、 瑞典人最看不起這種人，我告訴你， 大佬怎麼會這麼 cheap、啊、 一個普通學生都看不起他，如果這件事回去的話， 喂，國際新聞來的，這個德國是 醜到醜過油刑、這個、 所以我就說你現在這樣的局面、不是撐王維基的問題、這個根本是，如果你立法會議員有良知的話，馬逢國又好，你其他功能組別，大佬這碗飯不吃都無所謂的， 是 真是 的你那些什麼謝偉全什麼那些根本就不是一路以來從政的人，是嗎？你做完這屆就不做了，最多有什麼那麼大不了先？ 好，溫先生等了一段時間，聽完他的電話先。溫先生，不好意思， 喂， 真的 西良啊， 阿峰哥，你好，溫先生，你好，喂，這麼晚還在聽心機， 當然啦， 當然聽啦，我兩天了，大佬， 是啊，怎樣啊，是不是很痛苦啊，攞攞亂啊， 講來聽下先。 講翻阿大班今次個策略停播呢策略咧，我呢個苦肉計嚟嘅，但係就係要用，但係就唔係今次用咯。 苦得滯啊！ 苦得滯。 同埋呢啲用第一次威力好，但可能下一次威力就冇咁大噶啦。 哦，即係要生死關頭先用， 係嘛？ 係啦，冇錯啦，我係咁睇。 即係佔中嗰陣時先用。 OK。 即 又被人話嘅啫喎，佔中嗰時候又被人話啫喎，又話做咩？關鍵時刻你又唔播咁樣，又停播咁， 又冇咗個平台。 唔係，未必係關鍵，可能就涉及下一次又係傳媒業啊、廣播嗰類嘢先至用咯。但係 下一次而家就係話李慧玲有機會被封麥嘛？你明唔明啊？ 係咯， 即係點解我哋會咁諗咧？李慧玲有機會被封麥，其實即係我哋都覺得係非常之即係叫做生死關頭嘅嘢嚟嘅，如果真係咁做嘅話，你明唔明？ 明白明白。 呢、這個我覺得一定要比較激烈反應先得啊，係咪？ 係大氣電波嘅最後一個咯，佢係。 係咯，你可以咁講啦， 係咯。喂，點講翻今次呢單嘢先？ 好。 喂，呢單嘢，喂，經民聯啦、工聯會啦、建制派啦， 你對佢有期望啊，温生？ 民喂，唔係，係今次喂全部歸邊？ 絕無期望。 唔係呢單嘢係阿爺嘅 order 嚟嘅。 你一睇佢點投票就知道邊個落 order 啦。 冇錯，所以咧就冇得搞，即係因為呢個係阿、即係可以咁講係梁振英都係聽指示做嘢。 梁振英咧就叫做執行到水哚哚，乸西得滯，所以搞出個禍出嚟。 大頭髮， 搞出個大頭髮出嚟。 就要佢阿爺咧同佢抹。 你明不明白現在就是這樣他要錄卡的林大輝為什麼不慶林大輝不用聽西環說嗎林大輝學的那些東西全部都是劇本林大輝學有些吉士即是說我覺得林大輝西環不可以令他選不到但是我發覺一件事沒什麼人敢將矛頭指向爺爺這也是跟王維基的取態有關王維基是王維基因為王維基將事件定性就是打梁振英不打爺不是王維基我覺得大部分人都不敢將矛頭指向爺爺我覺得大部分人都是虛偽如果我們這次佔領的不是政府總部是西環那會有什麼效果呢 你今次整個討論整件事就由特區政府做決定的表面上是但是你說叫人去佔領西環外面那塊地那個花槽那個位置但是你怎麼叫那個口號呢你怎麼叫人去呢反對中央干預香港內政和反對中央壓榨香港的 廣播傳媒的自由叫你拿出證據來因為他說他決定一男子決定關我什麼事那你怎樣那你就散了溫先生說得對其實這整件事我告訴你這個兇案之所以發生不是羅生門兇案之所以發生一定是跟爺爺有關的 你問我梁振英有沒有動機去刺死王維基變冤魂他犯不著的王維基是拍劇的梁振英是影武者他是影武者而大部分人都扮傻包括建制派包括葉劉包括梁振英梁振英自己包括王維基本人包括民主派大家都詐傻扮懵既然王維基不踢爆 大家就當了對了下去六八九就算了現在沒有人這樣吉屎直接指出中央這個真正的兇手現在的關鍵就是六八九自己處理好像叫你洗碗碟碗他你搞到整個廚房的鑊粥打爛碟即是等於江南岸一樣只有算他想後母喝完酒之後就發瘋然後就在這個汪希靈出了半掌經國轉交回去 教訓他而已結果斬死了我沒有叫你不是斬死開槍打死了所以這次大家都認為即使大家怎麼努力都可能別個都一樣但都仍然要去做因為這次你不做阿爺就會再踩多一腳下來沒錯就是這樣多謝你溫先生我們時間已經到了11點了我們的電話是1831 有沒有更新的大班或者打電話來說更新的好像剛才歐弟的剪了如果你聽真一點的話剪貴了我們還有一個小時的時間可以聽大家聽眾的電話我們都可以繼續跟大家分析一下整個局可以怎樣發展下去先休息一下 D100 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D100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好憐憫 Show mercy to all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我們想你明白各位自己有D100不是一個政治組織所以我們才可以講真話沒有大財團的支持D100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我們參考了美國PBS的經營模式全賴自己有的支持D100是會為公眾提供年終無休24小時免費不停廣播越多人聽我們付出的成本就越高D100收聽的人數節節上升現在每日已經有超過30萬人 通過互聯網在世界各地收聽D100的我們的成本即是一個月就150萬 錢從何來一定是依賴自己有的支持你們的支持付出是為了一個信念每一位自己有可以每日付出一個六毫四即是每年600元作出無償的捐款來支持我們進行免費廣播給更多人聽到 D100屬於你 D100屬於我 D100屬於大家 無論是自己有也好使用我們將來收費的重溫服務都是表示对我们一种支持我是无言感激的 D100通识系列 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和李华一起去麦当劳吃早餐。 我们今天会学到Full Ride。 Hey, Li Hua, I'm so happy I got to meet your sister, Li Jia, this weekend. She's such a talented musician, and it's no wonder she got a full ride to Juilliard. 李佳上个周末在DC玩得很开心， 可惜她要回去纽约上学， 不可以天天跟我一起。 诶，你刚才说 She got a full ride to Juilliard， 她没有告诉我她天天坐校车。 Li Hua, a full ride, F-U-L-L-R-I-D-E, is another name for an all-expenses-paid scholarship. 没错，李佳曾经获得全国小提琴少年组的第二名， 因此拿到了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奖学金。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奖学金和搭车有什么关系。 A full ride means that all expenses are paid for her education at Juilliard. A full ride covers everything from tuition to room and board. 哦，我终于明白了。Full ride和坐车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指全额奖学金。学校同意负担李佳的学费、食宿和交通。Is that a full ride scholarship? Yes, a full ride scholarship is awarded to extraordinary students who are very intelligent and talented. And Juilliard honored Li Jia with a full ride scholarship because she has an exceptional academic record and she is a superb violin player. 以下时段 D100大声台 自己有台将会联合广播。 昨天五頁紙裏面講的有關控股公司的事情，申請指南沒有講的，申請指南講的觀眾消費者帶來的利益、製造的新的就業機會等等，這五頁紙的發牌準則又不見了，這樣是不是搬龍門，是不是屈機？ 法庭不可以帮政府决定应该发两个牌，一个三个牌。 就算香港电视去打官司打赢了， 法庭极其量都是说法还重议， 即是说你们回去再想多一次， 究竟是不是应该是这个决定是对的。 我经过多日的反复思量， 在不违反行政会议保密原则 以及不需要披露商业秘密和敏感资料的情况下， 我是决定支持郭荣亨的修正议案。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特别版，还香港一个公义。主持吴志森、刘世良。时间已经去到夜深的11点。 現在兩個馬佬坐在這裏就不是在說女王頭腦襯底，現在我們正在分析立法會，正在分析政治形勢。不過我們將鏡頭拉闊一點，這個發牌事件其實反映了什麼問題呢？其實吳若如剛才說她很怒氣，我想她也感受很深，因為她也是做過立法會議員，也是大狀的背景出身。即是以往港英， 你說他沒有民主，這是事實。但是他怎樣去運用內部的機制去監察，令到政府做事呢？不可以太過脫離民意。有板有眼。所以這個所謂程序的公正公義，就是靠一個行政官僚系統發展出來。香港很多人經常都老左特別很喜歡說，英國佬那時候沒有民主，你又不去爭。現在你幹嘛爭？現在基本法給了你們這麼多了，還在說不夠。 大哥，英国人民主的步伐当时来讲绝对是慢的，但是问题就是他所留下那套行政制度是好的。老左无论在政府里面或者政府外面学一世学不到的，为什么学不到呢？因为他们政治先行，政治立场先行，他搞不到个程序，他不明白个程序的重要是什么。在西方的概念，这个是西方概念来的，就是说你无论警察查案也好， 你做决策也好，中间有一个位置你跳了，你没有做到，人家一挑战你的话，你的警察查案拿到多少证据，你都要放个疑犯。 明明那个是强奸犯， 但是最终你记不记得O.J. Simpson 最后没事， 那件事是手套，就是手套的问题， 最后没事， 最后就要放。 所以在中國人的概念裏面這種東西他一輩子都不明白為什麼我分明看著他開槍打死那個人為什麼最後都不明白他打靶然後還要當眾打靶大家一起去看他寧辱他因為中國人那種政治上有一種很極端的實用主義就是目標為本目標為本他就叫做好聽一點就叫做目標為本不好聽就叫做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是不理程序的英國佬聰明的地方是甚麼呢他目標可能都是evil的但是他的手段令到他的目標看起來是沒有那麼evil乾乾淨淨因為你有一個合法合適的程序就令到那個決策有公信力即使有爭議所以人們經常以為英治時代香港之所以由麥理浩一直到由德、衛奕迅、彭定康、諾尼差不多我們成長的年代是香港進入一個所謂善治的年代最有規矩管治進入一個有規有矩的管治是經由麥理浩現在經過三十年發展我們不要說大論子但是貪污得很厲害當時貪腐很厲害那個規矩就是那個年代定下來的所以以前告訴你港督會同行政局決定其實那個規矩是有的不是說任你說我們行政會開會是整體性決定我從來都沒有聽過行政會議開會是整體性印象式那西式決定的包括很多時候所謂行政程序局方提上去的意見你可以推翻但是推翻的程序是怎樣這些全部是有規有矩的法還重議就是這樣還有當在行政會議裏面有不少的議員你不是一定是少數服從多數服從少數有不少的議員尤其是非官守議員提出異議那個港督是一定要很重視這個異議的聲音的再談過了不如這樣我們再談過了 現在就有些事情螺絲就鬆了螺絲鬆了之後飛機掉了樣子就走了螺絲油缸、死氣候全部鬆了以前那班行政局是甚麼人今天行政會議是甚麼人今天那班人對權力的戀棧 我覺得遠遠高過97之前的行政局的人自己就對權力戀棧 但是看到那個權力你是無敗的 簡直是Hallelujah 他就是覺得他拉他腳趾可能就是他自己的人生的高峰但是如果你坐在那裡那個是太古的大班是匯豐的大班我高過你十班他使什麼 為什麼要戀棧你你回去就搭巴士了你做完任期你回去搭巴士你做匯豐的帝國比你一個小小港督即使彭定康那麼厲害如果那個是匯豐的大班都看你不起一樣看你不起你只是一個而已 所以你記不記得這宗電視發牌一出左部首先發炮就是轟行會 說行會根本如何失職大公報說其實根本不用說這件事你只看行政會議的成員是什麼人水平是怎樣你已經知道什麼事出來說話的水平是怎樣不說話的人的水平是怎樣連離職出來林奮強出來說都不是很大件事比扶貧的恩好多為什麼你這麼緊張判斷能力你看到判斷能力多差才行 你做行會的成員一點很重要你什麼都不懂都不要緊你完全身無長物完全什麼技巧都不懂你有個鼻子聞到政治的發展只是跟主人說主人懶懶地不要做已經很重要了我們不是說完全歌頌英國佬萬能英國佬都有古古怪怪的東西都有古惑的東西要做喂我們有些很遠來的電話是溫哥華的 你老家的溫哥華鄭小姐你好溫哥華鄭小姐不好意思啊 早晨 你那邊幾點起床了 15個鐘 7點 7點鐘而已不是很早起了身你很難得在這個鐘數聽到我們發聲你在溫哥華哪區等我多日在伊斯蘭飛了回去他上來這裡了看到你了喂怎樣啊美昨晚看了一整晚幸好他們開了那個 開了視像給我看到立法會如果不是也不知道怎麼過日子又不覺得有點懵懵地怎樣看啊聽完有幾個就預計他是會怎麼說的都挺娛樂性有沒有特別失望呢 有沒有特別失望又沒有特別驚喜即是預料了你是這樣的壞人的都是壞人大輝大師大輝大師的演繹我都好像有些預期的我都有一點預期但又有些新意又有新谷詞又有新造手挺可愛的葉劉呢 葉劉初初我被他騙到的因為我不認識他拿著那本東西來讀我以為真的是不是真的有根有據很認真這些叫做知就笑死不知就嚇死葉劉最興奮了當然啦其他新聞來聽回又看回原來如此 葉劉這類人有幾個字叫見大人大人即是高高在上的那些而藐之藐視他你用這個心態你就不用怕他了見大人而藐之真的好像當真的見他拿著東西再細心再看文字當然你不需要說了當然啦你來選美我都沒有說一定你會選到冠亞季軍 你連分子都撕了他然後就由那個不知六叔還是六嬸還是七嬸八嬸陰點這件事是誰喜歡你明白嗎就是這樣而已還不是做假嗎好吧是的剛才聽西良哥說英國佬我剛剛因為我打電話所以我剪了一半我聽不到我剪了我拉美聽回他後面那一句是真的英國佬玩政治比任何人更哪吒真的但他玩得高漂亮過你很多 你又胡仙案開始你個政府已經在這裏已經開始崩了決了美你記不記得其實梁振英昨天所說的東西跟當日梁愛詩解釋胡仙案裏面大部份的內容是一樣的叫做公眾利益包括什麼怕升賭因為這樣倒閉然後跟著袁公失業影響香港經濟今次不發牌因為怕過度競爭令到電視台沒辦法可持續發展接著倒閉一模一樣好心理給一些創意找一些新的阿喬文真是最諷刺的地方就是現在已經炒了320人可能你叫律政司給阿喬文律政司就找回胡仙的資料出來照抄下去 你不斷以過一過堂你再說是這樣以證據不足我都算了你都叫做過這場戲大哥你一二三拉就唱完分落金宵再會落幕就是這樣那就噁心了以前英國佬告訴你怎麼做他很簡單他一定會發給通訊局由通訊局做好做大 以及由政務官去steal指導督導通訊局找一個聽聽話話的顧問公司教顧問公司怎麼做然後將那份顧問報告提交給立法會由立法會議員討論然後討論完之後大家agree 還要諮詢公眾 兩個牌 他過了這一關其實他的基礎穩固很多，然後諮詢公眾三人，接著他再要幫王維基量身訂做封他的時候就容易很多，還有一件事，要英國佬做會給一些甜頭王維基，讓他不要做。 接著還有你不要做，你明明英國人做刀票量，你這些事你問飛哥就知道，飛哥當時就是港管做過港管局主席，我記得當時很多年前我訪問他，當時港英交個任務給他要停香煙廣告， 得罪DV 首先打擊TVB的利益， 因為TVB是最多香煙廣告的， 當時港英政府說明， 如果你搞得定六叔 升官，即是人家做事是你要交貨的，然後找個養好的華人出來去做，接著還要找個六叔的老友去做，你就搞定了六叔，肯接受政府停播香煙廣告。李鵬飛搞定這壇事之後，接著他就平步青雲，因為做出成績來，也不會將球踢給霍德， 也不會將球踢給港督，就不會有防火牆，就不會好像現在那樣個個都說我老闆決定，不關我事，現在在外面踩屎，然後踩到政府總部，感覺就是這樣，你明白嗎？買個安全網在這裡，由進可攻退可守，現在一夜做了半牆都拍散了，不是，現在就是打遊戲機，一開始第一版就打大佬了， 以前不是的，死了，以前有一堆流下來幫他擋，慢慢上的，現在不是的，一夜呢夫溫出來的就是大佬，喂阿美，好啦，多謝你談到這裡，好，多謝你，電話旁邊有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你好啊，世良啊，是你好，阿心爺，大家三個都是CU的，三代，我覺得其實講到政治呢， 政治本身是一定骯髒的，英國人都說了政治就好像什麼一樣骯髒，所以你不要說英國人，中國人對這句話有所誤解，當然我反而覺得骯髒的意思是什麼呢，其實因為政治牽涉到處理權力、權力關係，一定牽涉到利益關係，正正就因為這些東西本身，所以我從來不覺得英國人特別骯髒，因為其實政治存在，所以程序更加要重要。 我反而這樣看，剛才你說有些通常今晚夜都可以說久一點，希望其實就說英國人以前沒有民主，你們怎樣，你們又怎樣，我通常會跟這些老爺都是老爺的，老了，因為沒有那麼教育，沒有那麼教育，都會這樣看，可能當年被英國人歧視過之類的，喂，當年香港沒有民主都溫到，我反而這樣看，因為他們根本永遠不知道 英國佬那套所謂管治governance，對於中國人來說，他只是沒有governance，他只是一種叫做奴養，對，對的，是奴養而已，而英國佬的colony在中國人來說，他沒有這個concept，他只有一件事叫做prison，監獄，所以我經常這樣看，今次這件事我想碰正的時間，好像蘋果今天昨天爆了，8月18日 有了一個speech，一九講話，是啊，看回原來看回timeline，梁先生8月11日下天水圍，你通常這些speech肯定需要他來到一段時間，沒那麼快傳達下來的，不是立即的，不是那麼快去到CY的位置，梁先生那一陣未必，梁先生那一陣這麼硬， 說了一整天少，你不覺得突然間8月11日天水圍那一刻突然間硬了，英明起來，互聯網亡黨亡國，換句話說很明顯，整個線由拜到明，因為中國現在再GDP再上基本上是有限的，行人止步，反而有一個風險， 經濟會向下，換句話說，唯一可以鞏固自己的威信，尤其是剛剛上，於是搞另一邊，於是就搞意識形態。其實搞意識形態搞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他拉那些在網上造謠的人， 大V 很厲害，他搞的很明顯，是入了這一年，尤其是第二季開始，是很明顯的，因為在經濟方面，他沒有可能有大成績的了。 反而風險會更加上，如果是反而另一方面，他要立到威信，他坐了很久，他就搞這個意識形態在哪裡，所以我想整件事其實是其中一個勾勾。其實我覺得大陸左風狂吹，香港就不能幸免，絕對不能，亦都很多決策。 出現這些非正常決策也是跟左風狂吹有關，所以王維基拿不到牌跟習近平的取態有沒有關係呢？我認為勉強都可以拉得起，他不會一定好像芭蕾舞團事件一樣，他不會具體下命令直接指我不喜歡王維基，不讓大陸，一定不會，但這些永遠都是營造一個氣氛，然後讓你假冒辨識，然後自我約束。 叫做自我約束，就是這樣。因為現在梁先生已經擺明了，就是做臭人了。你叫他做什麼他都做，他做慣的了已經，他已經定性了自己，無所謂，我就是做臭人了。所以更加噁心的事情都會繼續做，然後呢， 所以我現在反而覺得他一早跟他說了，他肯定做夠這四年。 但是慘的地方是什麼呢？還有扯盡一點，扯的地方是什麼呢？吸吸，一吸一吸上去心領神會。 我每一個人走出來一步就什麼都不用做了，因為現在這個行會根本已經完全做宦官，就算阿爺還沒出聲，我跟著已經知道怎樣做，拿一個屁股給人看了。我想說首先我真的很感謝無論是電郵也好，出席這個包圍立法會也好， 是的，胡先生，大家都明白了，這些鍵盤戰士網上勇武很多，說就天下無敵，掟火球、掟手球、掟足球，不是說真的暴力解決，我想說最後一個，因為我知道很多人在排隊，我覺得D100的影響力 D100的影響力有賴各位，真的。你說真的嗎？現在我們這樣寫出來，寫信、email，我們聽，現在正總我不敢說，因為我文思潮節目很多，我相信有部分的人除了香港TV、何文思潮之外，我相信有部分是。當然，我一定有，因為我有三個D100的聽眾就見完他們，大家見完之後他們就落正總了。還有那些小法鬼，你看到這麼多人寫信，原來都是D100聽眾，D100的影響力有賴各位。老實說，停播 一個是一個無聲的恐怖，即是一個沉默的可怕。我希望大家不要再自己內耗，我希望如果要鬥的，我今天火都滾了，見到有些人還對葉劉還有其餘的渴望。我覺得有些人傻，這個真是這麼白癡，葉劉你都看不清，真是有些人就是看那件衣服那些。 叫什麼叫少奇奇火毒射有些叫少女藏刀啊不是你聽葉劉當日復出參選立法會支持他那些人我覺得都已經是傻了我已經不相信他了不是爺那幫人保皇黨的人是有些專業人士有些還覺得有個泛民的議員跟我說大聲就是不好的我希望你用腦袋大家有個泛民的議員我希望這些拜的聽眾感染周圍的外界那些 那些未醒的人我希望多謝你多謝你葉劉真的變了很多直選的洗禮令人改變我就對著他笑你都相信換了一件衣服你都相信騙了師奶而已不是你啊不是他手耳撿一撿就行了坦白說 有些很核心的價值做事的方式去到這個年紀是不會改變的 什麼叫轉死性? 轉性就會死的了還有你要記住當時他是敗走香港根本就是過街老鼠除了一班左佬還要是極左佬去支持他你記不記得他上了北京要走的時候上北京做什麼他說跟那些以前做保安事務的人告別 當然不是那麼簡單接任務然後去洗底找戴文教授鑽石教授洗完底之後回來就搞新民黨就是這麼簡單那是一個任務所以你們有信我認識很多財經界人士他轉了很多那個什麼陸東就支持他出了標語這些人我就是說讀屎片水平這麼低 有個聽眾就問我們我和阿瑞良今晚去到幾點有得睡的不用怕他說怕著今晚不捨得沒得睡明天起不了身大哥你要睡我都要睡不要緊我家人我們要睡的如果你不想睡可以完了之後再回我們的archive再聽今晚的重播我們今晚去到十二點那你就會好像大輝那樣發夢見到我和吳智森的頭該會了再加上大班的頭有沒有時間給我休息 有啊有就休息我要去廁所喝口水D100講真話 我們想你明白 各位自己友 D100講真話 行公義好憐憫 D100是會為公眾提供年終無休 24小時免費不停廣播 越多人聽我們付出的成本就越高我們提供這個免費的重溫服務每位使用者我們要付出每日一元錢從何來一定是依賴自己友的支持你們的支持付出是為了一個信念我們將會在年底前推出一個完善的重溫服務 這個服務是需要收費的是用者自付的就是我們D100的顧客都是自己有 D100屬於你 D100屬於我 D100是屬於大家的 無論是自己有也好使用我們將來收費的重溫服務也好都是表示對我們一種支持我是無言感激的 D100通識系列 流行美語 各位聽眾歡迎收聽美國之音製作的流行美語 你說跟Larry商量晚上的安排 今天我們學到Snooze Fest Larry 你今晚想做些什麼 I'm not sure Li Hua Did you have anything in mind? 我想去看新上映的喜劇片講幾個我去俄單身女仔那套呢 That movie? It looks like a total Snooze Fest There's no way you'll get me in there Snooze Fest? Snooze Fest 是不是無聊的意思 Yes Li Hua Snooze, S-N-O-O-Z-E. Snooze is another word for sleep, and fest, F-E-S-T, fest means party. So a snooze fest is something that's so boring, it puts everyone to sleep. 我就不觉得这套戏无聊了。那你说看什么戏好啊? I would like to see that new action movie about a spy in Russia. 哦,你想看那个俄罗斯间谍片?看下介绍就知道了,绝对是续套的snooze fest。 I don't think it sounds like a snooze fest to me. I find action movies to be very exciting. 看來我們兩個人對電影的品味完全不同啊。 Yes, that sounds exactly right. D100通識系列 以下时段 D100大声台 自己有台将会联合广播。 昨天那五頁紙裡面說的有關控股公司的事，申請指南沒有說的，申請指南說的觀眾消費者帶來的利益、製造的新的就業機會等等，那些發牌準則又不見了，這樣是不是搬龍門，是不是屈機？法庭不可以幫政府決定應該發兩個牌，一個三個牌，就算香港電視去打官司打贏了， 法庭極其量都是說法還重議，即是說你們回去再想多一次，究竟是不是應該是這個決定是對的。我經過多日的反覆思量，在不違反行政會議保密原則，以及不需要披露商業秘密和敏感資料的情況下，我是決定支持郭榮鏗的修正議案。早晚呼應監察社會， 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雷的自由風，特別版《還香港一個公義》，主持吳志森、劉世良。我們的節目到十二點凌晨，所以D100的聽眾就不用擔心，今晚沒得睡。你可以繼續開著我們這個D100一路伴著你睡覺。之後還有沒有節目？有，12點之後就回復正常了。 停播那裡就完全就完了，凌晨12點徐森停不了的金曲，徐森就會出場，至到凌晨5點，明天就有新聞天地， 有VOA，我忘記了， 我現在看著節目表，你說得對嗎？有沒有的，改得太多，然後就有我們的新聞天地，我們自己搞的新聞天地，一路就有這個 林毓華、林伯和小班做的《風波利益茶杯》，一直下去就是恢復正常，而且自己有台和大聲台分開兩邊廣播。我剛才剛剛下載了我們的APP， 我用三叔的手機，現在已經有兩個台聽到了，大班剛才說暫時還未行，現在行了。 大班可能不是用Android的，他是一個iPhone來的， 大班說iPhone更快， 已經可以了， iPhone已經做得到， Android就慢一點， 現在已經做得到， 我剛剛下載了，搞定了。 大家知道東張西望， 超過兩萬個投訴，昨天超過兩萬個投訴， 無線的外事部的發言人曾醒明，不過曾醒明我們不要苛責他了，曾醒明應該都退休了，我認為他是一個好人，我認識過他很久，你可以這樣說，他不是一個很有靈覺和殺傷力的人，應該這樣說，他都是國衛旗主，他對 即是如既定是什麼記者這樣說，昨天有兩萬人投訴，東張西望，我們收到三個電話，五個電郵，一共八個讚。我覺得真是，我覺得TVB在整個輿論戰宣傳戰裏面是做得很曳的，曳就不是曾醒明剛才所說的，我覺得在 他對黃維基，即是HKTV的態度， 和那種尖酸刻薄，我覺得是不合適的。 大家記住，現在TVB主管的人， 大家知道換了股東，學王做，陳國強做，而且陳國強我相信他都不會下手下腳，指示要做什麼做什麼，最具體運作的人叫李寶安。 我告訴你，你保安過了去，東張西望，正路如果政府發功，應該就直接押到新聞部，找袁志花，就搞這宗新聞，但很噁心的，沒理由袁志花犯一個這麼低級的錯誤，所以狗倉很多錢，就將直接那個母公司的錢就當作是公股子公司，李嘉誠夠多錢，你不要說李嘉誠的錢，對。 那新城電台就不用什麼了，就不用虧了， 即是白癡，傻的。所以我就說， 一定是政府發工的但政府發工就去不了新聞部我覺得袁志輝如果接就唯有衰十世因為他也是一個聰明人結果就去了李保安那裡而李保安最簡單的方法就由節目部去處理因為節目部的藝員來的那些是就沒有那麼多新聞部那些情緒包袱、頭巾氣那些所以最好屈機是什麼呢就屈節目部所以一定是昨天特首辦發工 然後就去了李保安那裡又是一個問題所以先有東張西望這壇事出來又是一個問題叫你做你都做得好好看看你不要水流流成地都是尿這個也是犯了梁振英的錯誤你收得要不你不要收這張單認真點做如果你收得這張單你就起碼做那些表做那些圖那些數字你認真點有些常識你找一些好一點的研究者 訪問一個經濟教授即是那些糧粉式什麼雷鼎明實有個大把現在到處都是找那些糧粉經濟學教授然後那些幫廣出聲就一大堆出來講由他分析好過但是你有些基礎資料你知不知道基礎資料為什麼會這麼錯原因就是他們計算過幾間公司的財力發現到王維基的財力也有幾十億他所謂財力就是說我會承諾直接 接去運用在那間公司所以他找個大數蓋他但是找回九倉底下那間公司好像說只有幾千萬咦對比一下他就輸了給王維基財力也輸給王維基不行喂跟我計算那條數是應該用哪條數沒有公司的數這種那麼厲害的資訊節目五年前是過關的 真的可以 因為當時未有Facebook 現在的網民高登仔我告訴你你一做完未做已經在網上狂小了很多高手的你以為沒有財經界的玩高登然後同一時間那些人就已經直接指出你的錯誤節目都未完了已經指出他的圖裡面的錢已經是計錯了很多高手 所以我說TVB這些生活在一個前互聯網時代 所以等於石器時代所以他們那班人一向做事都是這樣的但不過以前沒有踢爆沒有人提出來現在你的劇集裡面出現了什麼吳連戲的衣服或者哪個位置帆薄或者古裝裡面出現天線全部找到的不過那些是用眼看但這件事高登仔找到出來我不知道是否高登仔找到還是Facebook的人找 就證明到玩互聯網的人不是個個宅男和虎藏龍不忍的人很厲害的隨時可能是王維基好了 是啊,幫緊,真的做得太懶了,出少句聲就真的當幫忙啦。真的幫講出聲。水平低啊,真的。說回明天這個投票,其實真的有沒有辦法去到好像牙到5、6點,可不可以找一些立法會,可以 一些修正案剛才我聽莫乃光的口氣就好像他們沒什麼策略他們就看看怎樣我覺得萬一他真的下午一表決的話我真的不夠人手的話那就大劑了那些建制派又牙紋牙霧了我想你要預算因為似乎沒什麼辦法你說什麼修正案那些就不是臨時提出的 一定要是一早提上去你不能臨時變遊戲規則的沒得談的唯一就是在發言那裡你是拖的但問題是你發言那裡拖得多久你的說法能力有多高讀聖經也不行因為他跟財委會不同財委會的發言限制是少很多沒錯而立法會議案辯論 應該比財委會限制多應該是我懷疑是15分鐘每人應該每人說一次之後沒得重複我不掌握這個情況我不敢說可能最後就給莫乃光原動議人 再說一次政府再回應一次。 我不知道原動議人發言有沒有限制了，如果原動議人的發言沒有限制呢，那他就可以拉的，讀聖經都可 以的， 沒錯，但就不知道有沒有， 但都很難說，真的牙到那麼硬的， 不是，我覺得，我覺得他們有少少中伏的，今天就是谷了很多的議員在今天發言， 是的， 是啊，就不應該這樣， 就應該這 樣，不過呢經過這一件事件後呢，我想689這個政府呢更加危危乎，真的，我相信，真的，我想一件事就反對他的聲音會更加大， 不是啊，倫先生，所以我說為什麼立法會就算過不到 PMP， 只要他站起身成立到一個工作委員會或者調查委員會 小組 去研究去調查這件事呢，都會打爆他，就是這樣原因，就是因為他裡面已經散了嘛，而當你有一個平台被其他人來爆料而已，其實要 現在最重要就是說你有一個小組，然後就找到黃維基來， 是啊， 跟著找到通訊局， 找到通訊 商局，找公務員來， 是啦， 等我們憑 基本上呢，689呢，他現在是到一個我們真的臨界點的了，他現在那個管治已經沒有辦法再管治下去了，基本上 如果我是阿爺，我看到他搞成這樣，我真的大佬，我怎麼撐他，你看看胡蘇仔說什麼，你看看林鄭有沒有說過話，林鄭 行會那班人呢，根本那班行會那班人呢都不信任他的，根本上就 林鄭是政策會議的召集人來的，如果你三改二經過政策會議討論，為什麼林鄭不出來撐你啊， 是 這個常識來的， 袁國強說什麼，袁國強還要扔你一腳， 這個常識來的，根本是，所以我懷疑他有沒有政策委員會通過成問題， 不過呢也都要看林鄭的野心，應該林鄭呢有機會的，真的坐689的位置的，根本就真的， 但倫先生我告訴你，林鄭坐了這個位置比689更恐怖，這個我的預言真的， 但是樣東西始終 都是被一個共產黨做的，我相信林鄭呢，都叫做好過689的， 我給你選 真的不知道， 我給你選一個酷吏一個共產黨，你選誰， 不 懂，我們那時候說一個分軍一個暴軍， 一個很厲害很善於執行指令的人，一個做到水哚哚搞到全民沸騰，假如如果林鄭去處理這件事，我告訴你一定過關， 那 你想想你選誰， 選誰怎麼選， 沒得選，沒得選，沒得選， 那就要普選咯， 但是說你在這個17年之前的，那都要解決香港的問題的，始終都要，對不對， 阿倫生 你都要接受，告訴你香港一國兩制底下的政治局面將會等於五年前的日本，所有政客上台都是廢人，然後上到去噏錯嘢又有，水哚哚的，搞到烏里丹都又有，無厘頭落台的又有，你只會接受，香港人最終就要接受一國兩制底下我們的政治水平就是這樣的水平 了，那真的沒辦法，就是說 那你最終靠什麼呢，你看到日本社會一樣可以運作的， 而且不錯的， 他不是靠政客的，其實 因為大家各自埋位的， 是啊，他靠這個商界的精英大公司和那些公務員， 有多半宅直樹的，會有 最慘現在你看看行會，即正如你們剛才所說的，各為鬼胎的，各為鬼胎的，還有最慘的東西，個個亂掌權力，個個真的，根本現在個行會是沒有料到的，基本上 這壇事你看到的，你政改由現在這班這樣人去搞的後果會是怎樣， 會很大 件事， 還有呢， 真是不堪設想， 還有呢你看得到這件事，就是現在的民怨呢已經是到了一個沸騰了，遲早就飽和更加勁過03年11的，真是會的，真是，因為689他經常想著就是有阿爺撐，但是說真的，正如阿森哥你說齋，阿世良你說齋，阿爺撐得他幾多次啊，對不對，好像這一件事被他搞都搞不定的，是不是，即是明知這一件事是阿爺是不想給個牌的了，但是說呢叫他搞他都搞不定的，即是黃維基呢又即是提都沒提阿爺，就說689，即是你看得到樣東西，689基本上樣東西他沒有這個領導能力了，他以前呢都是做這個行政會議嘛，他完全沒有一個治港的經驗的，對不對，反而唐英年呢都有一個的經驗，有10年了，是不是，做個政務司司長， 雖然都是水流流的，分分鐘， 喂，倫生講波容易踢波難，你叫黃興貴下去踢波都死了，你做行會不等於黃興貴一樣，十二碼一是入一是不入，是 啊， 鬼不懂得說什麼， 叫你下去射十二碼 喂多謝你先我們有很多聽眾還有黃先生你好黃先生你好黃先生宋哥梁哥你們原本有很多話說都比之前那些自己有全部說完可以繼續說的過了兩天多真的很難受不如說一下這兩天多難受法你怎麼過拗腳趾都拗不了兩天之後上台 全部重溫平時沒有聽的節目什麼獎拳天下那些重溫找回來聽喔這樣為什麼你不聽港台呢對啦或者你為什麼一來都沒有那些習慣即是找些美沙同頂都頂著大半年都全部都是聽你們這個台啦大半年沒有那個習慣都習慣由朝聽到晚費事再開那個台又不是很懂轉台沙沙聲還有還有吃開重口味回不到清淡真的都是跟其他老友一樣逢年大班如果下次再有這些要玩 好啊阿黃先生你啰啰亂你一定會記得到啰啰亂聽到嗯那一刻就記憶了你想不想這樣說聲都不知道多開心你想正總去一個幾個小時都不聽著你的台好啊是這樣沒有其他話說多謝你撐場多謝了大家就不要覺得怒鳳一定有得聽我經常說不要覺得怒鳳一定有得聽錢固然是一個問題香港變成這樣互聯網不敢蓋你不敢拉人封艇誰說的所以我都說了你說雪花在美國在加拿大在英國在澳洲沒事捉你的人不行為什麼我剛才一開始會 拿陶傑那段話出來說我都認識陶傑很多年其實他很少參與公眾責任我也覺得是很聰明的他很走位的他很少這樣我也有些意外是不是他來的那個人真不真的是不是那個才子找了很久我生悲剛才我們播過生悲的聲音呢 我就認得是他來的是不是說他找了很久的才子那個真身應該是所以你可想而知這件事的確是有民憤去到一個地步連陶傑都出來不是說政府這樣可以側側薄就算明天被你建制派強力動員下面速速表決落雨收柴也好因為立法會的調查不用PMP的話實過到的 然後我很有信心因為這件事令政府內部矛盾重重一定會有人在立法會上一定爆一樣東西爆炸到一地都是每個人都渾身屎猛在那裡屎會進入塔屎猛在政府總部爆開的時候跳到每個人身都是林煥光這些就一樣臭除非他們相信明天過了之後什麼事都沒有 多餘了有沒有那麼白癡但我猜有人真的這樣想以為強力動員夾住石禮謙搞定經文聯然後搞定幾件謝偉全什麼謝偉俊就搞定肯定過了但問題是他們真的這樣想我聽過吹風是這樣想的是搞不定是更嚴重我告訴你還壞過PMP 因為PMP你傳召不到那些文件但如果你給立法會用葛輝式的聆訊 那個是自由搏擊的,你知不知道? 是沒有規沒有矩的 泰拳來的 簡直是MMA 你熟悉那種 即是張家輝那種,激戰那種 即是說落地下還可以打面,然後還可以用關節技扭你的手 還要抬起來 大家不明白,你只要找他港台找一些archive 當日葛輝聆訊是怎樣 我以為你要看張家輝 不是,你就看看知道那種慘況 那種慘烈的程度我再呼籲一次不是呼籲你打電話來當然你可以繼續打電話來因為都來得很急就是說那個apps就在無論是android無論是iphone已經搞定了你上去download下來因為現在都快12點了我們就會回復正常的廣播那個apps就有兩個台可以選的那個箭嘴就會去大聲台按另一個箭嘴就會去自己有台 由凌晨開始我們回復正常會分途廣播大家各式其色這兩個月還是不用收錢的到一月自己有台就要收錢了麻煩大家如果不付錢一月之後可不可以還有得聽重溫不是重溫也要付錢要付錢的好了李先生不好意思要你等李先生李先生李先生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 因為我這幾天出清遠那裡出作今晚沒有去到正總不過我天朝就清遠好像是不是粵北算不算粵北我記得我出發之前我聽了一大班呼籲去找民建聯的陳恆斌議員那怎麼辦呢 我跟他說你上門找他好啊是啊我上門找他的因為他是在我區的荃灣區的我說你年輕人來何作賊你輕滿佳人是吧是啊我說你不要這樣啦你為什麼你這麼年輕加入這個黨也算了偷偷解騙你都做齊原因很簡單你聽他的名字就知道了 做回正義的事情就是投票這個PNP其實市民都說但市民都很多人支持那他怎麼回答你他就說PNP這些東西會損害文匯報的投票是啊選舉行政主導是啊行政主導和破壞這個行政會議的集體 負責這樣執底補白制這樣你告訴他行政會議散了垃圾而且你告訴他你說恆斌你恆斑一回事我現在教你真正破壞行政主導的那個689他這樣亂來的話沒有規沒有矩香港的行政權威蕩然無存所有政府決策出來人人都反對沒錯你香港管治不了你補蕩都沒用 都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 老殘的我都不知道為什麼他自己有香港出生不是老殘你沒明白最終就是問題就是利益在哪裡你問工聯會你問建制派你問石禮謙你問那些功能組別議員誰不知道道理在哪裡知道誰不知道這件事是是非黑白在哪裡最終就是利益面前就是放棄自己的是非黑白的判斷無一例外如果你找那條水是教那條水賺食的大哥你今天這樣站出去好像大輝那樣的話有後果的你以為大輝很過癮嗎 我不怕總之有幾個建制派都是我這幾天就是陳恆斌又是垃圾多謝你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良你好西 我們先找他來讓他講一下正宗的情況。這樣的情況我覺得不要絕望。 我覺得不是，就像莫乃光剛才所說，只不過立法會接力開始。群眾運動我猜很難保持那麼長時間，沒錯，因為都四個禮拜了，這樣動員法，就算香港電視的員工其實都辛苦的，10個十個都很辛苦，我覺得他們應該休息，讓立法會接力，因為大家我覺得 不要想著PNP否決了就什麼都沒有。好，聽埋麥先生，麥先生回來，你好。 麥先生，不好意思，你去了多久？我們現在進入到好像，如果繼續是這樣的話， 就好像激戰那樣進入到第三個回合，第三回合，第三回合打完就完了，是吧？未完，未完。今天我見到黃毓民打要害，星期五就會那個廣播委員會就會開，所以這場仗是如果他繼續這樣下去，就真的整個政府真的一路散的，我覺得會散的，真的勢量，大家都在局中人 都了解到如果我們好像鐵達尼號一路沉下去，我經驗你自己內部的矛盾這麼嚴重，只要外力適當在一個關鍵位推一推就會散了。現在我看到你看到林鄭那些你鑑貿辨識看到已經散了，林鄭、蘇貞為什麼我這次第三次的第三個月我才出去，我都想 好像持平一個公正去看這件事，經過了第一次的遊行，第二次的最後那晚他們工會的表演，我都看到他們港事工會那些人那種齊心，每個都說這次是沒什麼政黨的介入，還有那個民氣很重要，民意支持是沒有因為時間過去，沒有因為六月子，我是一年前我聽你在九龍城書節 王維基說很有信心去拿，我做主持，當我聽到這個牌帽的時候，我那種失落跟王維基先生一模一樣，但他是輸了9億，但我們香港人是輸了很多期望，輸了，政府如果這樣下去是真的很慘，由激戰變為寒戰，我都說過 整個政府好像寒戰一樣，你覺得嗎？是啊，指導梁家輝一樣。今天我看見警察人多到如臨大敵，整個政總好像天安門廣場。你看到整件事的發展，我可以這樣說，其實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根本上已經失去了效用，你看到的。以後你想想他再推什麼有爭議性的政策都死了。 不要說只是電視發牌，為什麼要去到這麼高調？你看看他，細良，你看看他中大講話，時間差不多了，我們談到這裡了，拜拜。D100講真話，Respect the truth。D100行公義，We promote justice，Holy Man，Show mercy to all。講真話，行公義，Holy Man。